赛事、展销促销等大型聚集性活动。南韩新增80,36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比前一日增加超过一倍，但是连续六日少过100,000宗。再多82宗死亡病例，事隔55日降至100宗以下。现有重症病例613宗，较前一日减少55宗。南韩寻日起将新冠传染病等级由最高的甲类下调至乙类，并且允许公众在戏院、大型超市、补习班等室内公众场所内饮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个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45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27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系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21点，啱啱转咗系报10,319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2升5.8，美团144.4升5.8，招商银行45.35跌1.35，阿里巴巴84.5升2.65，恒生中国企业68.34升7.6，友邦保险74.9跌1，盈富基金20.14跌2仙，京东集团212.8升11.8，中国海洋石油10元系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006，瑞士法郎8.196，澳元5.64，加元6.166，新西兰元5.198，欧元8.419。每百日元兑港元6.15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556。日经平均指数报26,733点，系升147点。港金报17,79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6美元，卖出1,901.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加士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噶。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加士街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连翔道。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北角消防局。就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北角消防局。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慢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行道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国士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新冠病毒有呢个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所以我想呼吁，第一咧最重要咧就系打疫苗啦，更加咧系要观察住小朋友啦，有冇呢啲持续发烧啦，有个活动能力减退啦，都想呼吁家庭医生啊，如果见到有小朋友咧有呢啲咁嘅病征病状咧，就要早啲咧去转介俾呢个专科医生咧，俾我哋评估啊同埋治疗。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一齐支持本地足球。港台电视三十一现场直播2022亚洲联赛冠军杯 J 组赛事， 热刺对吕泰超青来乱，出线关键一战不容有失。 上回合热刺小胜1-0，今季亚冠之路，呢队香港代表可以行到几远？星期四晚9:55， 港台电视三十一现场直播，支持本地足球，撑杰斯。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人成长了，歌曲亦都一样。 谁的生日歌才可不停播，直到唱出旷野歌。谁的生日歌，谁见过更多，那记忆方是我。 上一 plug 仲讲紧年少无知同女同学嘅青春画面，呢一 plug，Patrick 形容系懂事以嚟嘅一个总结，将成长嘅好多感受放落歌曲当中。作曲编曲雷有辉，填词殷葵，监制雷有辉、殷葵。 怀念某次某个我在青春的空间度过。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第18位，雷有辉《平衡空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 丰收又快活，早晨，我是梁继章。 大家好啊，我是 Sarah 李丽睿。 星期二好容易被人赞，亦都好容易被人弹开， 真系乜嘢啊，老板？ 头先你好 惊 啊！ 即系 我被人赞开系咪啊？ 弹啊！ 突然之间讲啲咁嘅嘢，我都俾你打咗个冷。 我哋只系攞心里边嘅说话同朋友讲，朋友唔需要咁大反应。 我知 喺开麦前咧，突然之间咧，阿马小强就掘住我就话：你望住我做咩？ 唔系，系因为你起咗身。 系啊，起身。不如你讲， 真系公道。 你讲啊！ 啱啱先，你公道嗱，公道嘅就平时咧，大家都知道咧，我哋一个铁三角咁坐嘅，咁啊当然啦，咁啊就阿大佬咧就一眼观察佢坐咗个 panel 嘅位，咁啊就系冇错啦，就系呢一个嘅三角嘅尖端， 冇错 啦，咁就望住我哋嘅，咁啊平时你知佢好忙碌啦，又搞样呢样搞嗰样咁样，咁啊但系佢今日咧突然之间嘅就佢企起身， 系啊， 咁啊夹咗起身嘅话，咁我哋点啊？ 醒目啦，见 到大佬夹起身。大佬隔你身，我就梗系一定有啲嘢啦，系嘛、 啊啊？有得震，啊、大佬隔你身，细嘅有得震。 系啦、啊，跟住咧个细佬咧，细佬咧就马小强啦，就问啦：，咦，大佬做咩事？ 有咩帮手？ 有咩帮手？咁咯，咁跟住咧就阿大佬就话啦，就话：，诶，你而家帮我做紧节目嘅话，咪系帮手咯。 哇！ 跟住咧佢就掟笔，即刻弹起身，就哎呀！突然之间讲啲咁嘅事， 咁唔系咩？ 我收尾，我收尾啊！咁样 咁因为一齐做节目啊嘛，咁你一齐做节目，你咪帮紧手。 手咯，帮咗成个台嘅手。 佢梗唔系啦，佢系帮到忙，佢又帮手。你咁同佢讲句话，佢就会受得起。但你突然之间话佢帮紧你手嘅话，佢自己都觉得受唔起。 系咯，背后到底有啲咩嘢？ 有冇啲咩玄机咧？ 做人真系好难啊吓！讲翻啲咧，即系吓，即系释放善意嘅说话咧，佢又掟笔又走开啊！ 唔系因为平时听唔惯。 系啊，嗱，即系等于有一日老细话你都帮咗我三年啦， 嗬？死咯！ 死啦！即系点咧？你都攰 啦， 系啦，攰啦， 休息下啦， 系啦，休息下啦， 翻去长瞓啦， 系啦， 哦， 惊噶， 咁又惊啦，大佬， 咁以后我就即系再收敛翻啦吓。 唔系你闹佢好地地，系啦，你突然之间对佢咁友善嘅话，佢就觉得自己应该做错嘢，你明唔明啊？系啦，即系等于啲男女朋友啫嘛，佢突然之间买钻石戒指俾你，一系求婚，一系咧就做错嘢， 心虚， 系啦，心虚系嘛，送啲嘢俾你嘅话，等你不就？ 又或者晚晚十一点先翻，突然间七点翻嚟，唔做翻咩事？ 其实我哋真系好容易会惊我， 好容易啊！ 唔系我听 七点钟翻嚟做咩？ 听完你哋嘅说话，我要检讨我平时嘅行为啊！ 你冇嘢啊？系啊，平时冇事啊？ 我嘅问题 头先啫。 哦， 你唔使对佢咁好嘅， 我仲未惊完嘅，话事话。 只系我哋踩啊！ 好痛噶， 大你啲，舒唔舒服啊？ 好舒服， 咁就开心啦，系咪？ 系啦， 你对佢要咁噶。 哇！ 三小时嘅节目吓，星期二嘅早上，今日我哋讨论区，讨论区关于学生嘅事。 冇错，考紧试啊嘛 ，DSE， 所有同学仔嘅话仍然继续要加油啊！所以我哋都会讲下嘅就系咧，我哋呢一班嘅就系 考试中 系啦，冇错，喺考试里面难忘嘅事件啊， 冇错。 欲望野兽街嘅日本版十点十六分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76%。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田园俊彦嘅版本，考试嘅时候遇啲咩难忘嘅事情咧？咪多数都唔系好嘢噶啦吓，唔通唔记得咗，忽然间记得翻咩？咁如果大家咧吓，考试之中 好难讲噶，自己作咯， 一齐可以留言参与讨论下噶。 好啊！ 今日天气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未来数天仍然系热。下个礼拜有风啊吓，骤雨增多，气温稍低嘅。听紧风骚快活人，直至到晏昼一点钟陪住你。 眉目斗似枪，生出蛇杀姿态，谁望我眼睛，谁也未了解。欲望争夺，争夺争夺，欲望争夺。争高争高，欲望争高，争高争高，欲望争高，争高争高，欲望争高，争高争高，欲望争高，争高争高，欲望争高，争高争高，欲望争高，争高争高， 是不是？ 今日咧有一个话题咧，我突然间谂起好多年之前咧发生我自己身上一件诶真人真事啦，又唔系灵异嘅，即系有啲诶或者难以系奇奇怪怪 啦。古灵精怪 嗱，古灵精怪系四样嘢嚟嘅，你知道嗬？古就系嗰啲落降头嗰啲古啦，灵就系一啲幽灵啊咁啊，古灵精就系妖精啊，咩树精啊、狐狸精啊，诸如此类。怪就系啲怪事怪事啦咁样。好多年前咧，我喺某一间即系你以前嗰间公司咧，即系你唱歌嗰间公司咧，咪做过一段时间即系行政啊、宣传嗰啲嘅。咁我唔知道你知唔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翻唔到，因为我被车撞到。你知唔知嗰件事？ 我知道你撞车嗰件事， 都几严重， 系啊， 严 重， 好似系好严重。 你撞到飞起、啊。 嗱，俾架车撞到飞起啦， 撞到飞起，佢形容系咁样啊嘛， 然后系个面撞翻落地啊， 哇，好痛啊！ 佢之前好靓仔噶， 哎呀，搞成咁啊，就系、是，哎， 大佬，我讲错嘢， 你系赞我定系踩我咧？ 冚冚左边面定右边面啊？ 佢、啊、之前梁朝伟咁， 我知啊，左边面定右边面，其实 而家变咗梁朝伟啊，写错咗个字出啦吓。咁咧嗰次咧，其实咧点样撞同埋俾咩车撞咧，我系事后人嚟话俾我听。 啊，完全冇晒记忆， 完全冇晒记忆。我系记得我同朋友行下街，然之后咧，我突然间擘大眼，咦，我瞓完觉嚟咩？点解？ 哇！ 点解我会？即系点解我会喺即系 嗱， 仲唔系医院住？嗰阵时咧就系我嘅眼擘大啦，见到好多人头喺度望嚟望去，装嚟围住咗。咁跟住系抬紧上救伤车啦。 系事发现场。 但当时我都唔 都好快醒， 唔系好警觉，系一架救伤车。 喺边度啊？ 咩区啊？咩区啊？ 唔记得啦。 哇！区都唔记得。 边度都唔记得啊？ 区就因为咁多年啦，我唔记得啦。但系事发嗰个过程就因为真系撞散咗个记忆，冇咗啊！咁啊，台嗱，我当时仲谂紧，哎呀，点解咁多人嘅？跟住见到啲救伤护理员嗰啲制服咧，同埋你都会 feel 到系一架救即系救救护车啦。 系啊，梗系啦。 咁我就知啦，哎，死啦！我梗系有意外啦。跟住咧，我就 feel 到自己个口有啲血啊！ 哇， 口里边有啲血，同埋有啲碎牙。 哎呀，牙都碎 晒啊！有啲牙碎咗， 总之有啲碎嘢喺下 边， 咁好似啲沙咁啦。 系啊，我就知道，哎呀，惨啦，咁样样。 都几大。 痛唔痛啊？痛唔痛啊？嗰时？ 应该唔痛。 未系好痛， 系啊，因为唔痛 嘅，冇咗知觉， 因为太快咧，好多时候 系 啊，唔知噶。 咁后来事后咧，我完全唔记得点解会撞啦。因为我朋友仲话翻俾我听咧，警察问我嘢咧，我系点头拧头答到嘅。 你个男朋友定女朋友嚟？ 女朋友，以前嘅女朋友。咁我嗱，清唔清醒咧？但我唔记得翻。 系 佢，你有同警察点头拧头噶？佢问你有冇事啊？咁我仲点头咁样，即系好似 OK OK 咁样。但系我 你知唔知你自己系边个啊？咁嗰啲系咪？ 但事后我就完全我冇晒呢啲，即系咁啦。嗱，咁讲翻件事啦。咁啊，有个交通意外啦。咁后来咧，你哋有啲公司嘅同事话俾我听，咁我翻唔到工啊嘛。 系 佢哋咁啱又揾咗一位风水师傅上去睇嗰个办公室嘅风水。跟住咧，佢哋话吓，佢哋冇同个师傅讲过任何嘢。 嗯， 但系佢去到我位嘅时候咧，佢指住呢个人最近系咪有啲事发生？ 哇！ 哇！个风水师好犀利喎， 系咪啊？咁佢哋所以佢哋都好震撼啊！即系话，佢又冇 乜都冇讲， 冇其实嚟讲系咩交通意外，但系佢就话呢个人最近系咪有啲事发生咁样样， 都好咩啦？ 咁到底？佢點睇到嘅咧？係咪呢一個位三煞位咧？嗱，三煞位呢樣嘢大家聽過咯， 我聽過， 每一個地方都有噶嘛。 我又以前試過咧，屋企咧，即係嗰張牀咧，有啲師傅嚟睇過，唔好咁擺啊，呢個位咧就唔好噶咁。所以呢啲嘢你信或者唔 信？ 信 則有，不信則無。係 啊，冇錯。咁啊，討論區咧就有個人擺上去一篇文章啦，就講下佢哋辦公室咧有一個位咧，自從某幾件事幾件添啊，唔係一件。几件事之后咧，冇人敢坐啊！老细都唔敢叫你叫啲人坐。 唔好啦， 系啊，真系唔好。另外一瞬期 有几多件事啊？ 有三四件。 哇，三四件事真系有三四个受害者咯。 系啊，嗱呢一个办公室咧，里边有一个位咧，最初就咁样。 系 佢有个人入咗嚟之后咧，最初见佢精精神神啲大只仔嚟嘅喎吓，个男仔嚟嘅，夜晚啊打波做 gym 啊，有时啊孭埋啲羽毛球，或者总之好 sporty 嘅，即系唔系好似你呢啲咧，你 病 就好正常啦。 又 咁我都要揾个师傅睇啊！我呢个 又人哋又吹牛又， 我可唔可以揾个师傅睇啊？我呢个 你直头要啦，你呢个位就冇事嘅，系不如你叫个医生睇下你个人。 哟哟，我糟糕，哟哟，我糟糕。 佢个哟都哟得嚟冇力，哟哟，你哟哟 check it out， come on man。 咁咧呢一个人系一个请翻嚟嘅阳光型啦，形容佢。好啦，坐咗个位，其实喺呢件事之前，佢哋冇谂过呢个位有啲咩特别啦。好啦，翻咗工几日啫，开始见食药吓，同埋唔系食一只，几只，五颜六色。咦，你咩事啊？咁样样。哎，我都唔知啊， 总之周身都唔舒服啦。 系啊，佢话其实嗱，我依份工又唔辛苦，即系佢自己觉得唔算辛苦啦。起居饮食正常，我又冇乜特别嘢发生。半年之后，佢终于辞职，佢系想唞下，因为病得太过，个人冇晒精力啊。好啦，又请咗另外一个女仔啦。呢个女仔咧，虽然唔系运动型啦，咁都系活泼开朗啦，后生女跳跳扎啊咁样，好多男同事都好中意佢嘅。吓，点知咧？佢一坐咗呢个位之后咧，见到佢皮肤开始烂啊，即系嗰啲暗疮啊，即系等等啦。 大忌嚟噶呢样， 直情系烂面啊，形容佢系烂面啊。睇埋皮肤专科，都做咗一年嘅。不过后来咧，因为揾到另一份工，冇做啦。 梗系唔做啦。 当时咧，未有人觉得，即系唔会将两件事捞埋嚟讲，系啦。咁有人走，有人嚟啦，咁样样。好啦，咁后来咧，再请咗个大肚姐姐嚟，即系有咗 B B 嘅， 哇！ 过咗几个月就放产假噶，点知有一日突然间冇翻小产啊 ，B B 都冇买， 有冇搞错？ 大家好唔开心啦，好唔开心啦吓！好啦，发生完之后咧，开始啲人就觉得，以为 应该有啲嘢啦， 坐亲嗰个位， 第三个啦， 坐亲嗰个位都有事，咁点算先？ 封咗个位唔 系啦。咁當時咧，再請咗個暑期工，諗暑期工啲小朋友冇乜嘢啦嚇。點知呢個暑期工即係嗰啲後生仔 都走噶啦，即係佢唔會坐好耐噶嘛。係 啊，即 係 一個月啦。 翻咗幾日咧，開始話頭痛喎。 嚇！ 大家就諗啦，喂，其實都唔係嘅，係咪個冷氣口啊吹住佢係咪啊？等等啦嚇。但係揾唔到答案，唔係啊，個冷氣又唔係吹正呢個位啊咁樣。好啦，呢個暑期工咧做咗兩個月左右啦，雖然冇乜事，不過咧覺得佢成個人成日都坐喺度冇乜精神咁樣，即係翻親工都好似好疲倦咁樣嚇。好啦，最後咧喺美國調咗一個外國人嚟，呢個外國人 得住啦啩， 笑容滿面，三十幾歲又精神又 friendly， 點知翻咗冇幾耐攞假翻美國，話要探屋企人，跟住。 就冇翻嚟啦， 喺嗰边自杀死咗。 哇 哇， 会唔会太巧啊？发生啲事， 话佢即系嗰边有啲唔开心事，咁问翻老细，老细都话系啊系啊，佢喺美国自杀死咗，咁唔会翻嚟噶啦，咁样咯。咁跟住之后咧，大家就唔敢再坐嗰个位，就爱嚟摆 A4 纸。 系啦，我都话搵你摆嘢啦， 摆嘢树， 系啊，等大家安心。 系啦，嗰啲位 有冇听过类似呢啲咁样办公室斜位？ 有。 你讲先。 我試過咧，有一間我公司咧，嗰陣時咧個 好認真啊，你個樣 係啊，好認真啊， 因為就好笑咁樣，我就對到咁正。 其實係咪你坐嗰位就會斜？ 我覺得 本來位唔斜， 佢 個 pad 一坐落係，佢個斜 pad 一坐落就變斜位。 你講曬佢啦。 喂，得唔得？得唔得？ 而家咪發發爛渣，而家發爛渣。 買嘢 ，sorry， 係咪發爛渣？ 嚟， 因为啱啱新装修嘅，成辣都系玻璃窗。 咩公司？ IT 公司，就 系话 我被炒嗰间公司，全部都系玻璃房。 炒得好啊！ 系，我都觉得 早炒早着。 请你做 IT 做乜啫？ 你又嚟 IT？ 你忍多阵 ，IT 你忍啊忍！嗰个成辣最笃笃个。真係坐唔到耐， 即係最入個位， 係啊， 就係你就坐嗰位啦。 唔係，佢一辣嘅， 但 係 好中意嗰啲位嘅喎。如果你俾我， 係啊，嗰啲 係 嗰位真係又係唔得，入親係冇幾耐咧，嗰就走㗎啦。 你係咪就坐嗰位？ 我唔係，我坐喺即係開少少嘅，但係咧後來 你都走喎，咁其實都唔係好斜。 喂，但係如果佢只係走咧，都冇咁，都唔算好斜。 係啊，但係佢病啊嘛，人哋講得斜位係 唔係佢？嗰啲有啲位都係坐唔即係做得 唔耐， 係啊，都係要起身走噶啦，各樣原因都有嘅 嚇。 咁我自己咧知道之後咧，我醒目啊，你知啦，我醒目仔鑿咗個額頭度啊嘛， 坐嗰位。 你睇少咗一個字係不醒目仔，一個不嘅喺嗰個雲正嗰度， 細細字，細細個字，啲頭髮遮住咗， 我咁多手啊！ 哎又嘢， 继续。 我真系揾个风水师傅，静鸡鸡帮我睇。 得嘅咩？你自己拎份，你自己 佢唔话俾老细听咪得咯？ 可以咁 可 以 咩？可以。 你等老细放晒工咪得咯？ 系啊，嗱，佢都叫个师傅，唔该你就唔好着晒唐装衫，打住 攞晒个罗家， 千祈唔好啊！因为同事都唔中意嘅。哇！你摆啲咩阵啊？ 系 咪？ 系啊。 我梗系 你讲摆阵，我一阵间有嘢 讲。 即系叫佢变装出巡， 变装出巡。总之咧就 系 譬如。 你个 friend， 但系你个 friend 嚟探你， 人少少，睇完之后咧，佢话哇，你个位咁，因为我后边就玻璃窗嚟嘅，后边就冇一立矮柜，又要我摆件衫喺度做靠山，啡色衫，因为佢话嗰啲石嘅色啊，土嗰啲色，然后又叫我喺台底摆张地毡，又唔知收埋啲嘢喺度，我唔记得噶啦吓， 整个铜钱嗰啲啦， 你最后咪又系俾人炒， 咪又系咯。 嗱，所以 你個師傅唔掂， 你喺邊度揾噶師傅？ 咪就係咯，求其係 咪啲廣告睇嗰啲咧？十蚊睇一睇啊！ 你揾到個鐵打師傅 啊？你哋真係硬係唔多賺噶！ 你哋又揾錯師傅啊？係 咪先？你睇完咪又係俾人炒？係 啊！你又揾到個裝修師傅？ 我係你，我係你，我就揾個師傅。 冇啊！回粉翻台，回水， 回水，回水。 吓， 又话摆件衫，又话摆张地毡，其实咧摆五位多嘢。 到最后尾，其实都唔关嗰个风水事，系个人嘅问题。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系啊。原来因为佢哋话咧，嗰次装修咧，即系呢个 office 啊，因为冇拜过神，即系我唯有咁听啦。咁佢哋话，因为大装修， 阴人见丑，其他人系咪先？ 其他人又唔见走，净系得走你， 抵咗个衰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本港的新冠病毒确诊宗数持续下降，形容现时疫情局面是良好和正面，让本港可以走上复常道路。他呼吁市民加把劲接种新冠疫苗。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之前表示，自從她在今個月15日主持最後一次抗疫記者會之後，過去10日確診宗數下跌超過一半，而多項監察指數，包括污水監測、圍封強檢找到的陽性個案、恢復強制核酸檢測陽性個案等都下降。他說，截至昨日已經有600間學校，大約31萬5000名學生可以回校上課，回校之前進行的快測順暢，中學文憑試亦都可以順利開考。他又說，5月亦都有一些重要工作要進行，包括第二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以及中學在文憑試之後復課等。林鄭月娥被問到會不會再增加新冠疫苗接種的誘因，以鼓勵更多人打針，她回應說，在疫苗接種方面的工作，當局已經竭盡所能，專家亦都提供了很多數據證明打針和不打針感染新冠病毒之後出現重症、入院甚至死亡的分別。林鄭月娥說，現時最大的誘因是疫苗通行證，但是如果仍然有市民坚持选择不接种疫苗，他都想不到还有什么方法。 在疫苗接种的方面，我们已经是竭尽所能，我们的专家也是帮助我们呼吁到声嘶力竭的了，也都提供很多数据说打针和不打针在感染之后出现重症、入院和死亡的分别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們亦都提供很方便的疫苗接種的服務，包括預約上門來到去接種。所以現在我們最大的誘因就是疫苗通行證，如果不打針根本很多地方去不了，是不是？接下來我們這個月底就進入去疫苗通行證是需要第二針，如果有些市民儘管有了這麼大的誘因，即是說你不打針不去得吃飯、不去得喝茶、不去得看戲，他都選擇不打針，我們真的 想不到做什麼方法。當然有人提過給錢，不過如果是我們就成為全世界少有要用給錢來去叫人打針，我亦都不相信這個會帶來一個很大 的成效。 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本港是不是清零無望，以及會不會做全民強檢，她回應的時候說政府要不停檢視疫情，評估採取什麼措施，亦都要考慮措施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和700多萬市民的承受程度。她強調現階段未是時候做一些決定，仍然要不停監察。至於下個月1日起，非本港居民可以登機來港。林鄭月娥說，近日見到更多人預訂檢疫酒店，但是未去到一房難求的情況。當局計劃再將9間隔離酒店轉為檢疫用途，涉及3000多間房。她又提到，中央幫手援建的社區隔離設施連同竹篙灣共有7幅土地。當局會將需要隔離的人士集中在當中2至3個設施，不會全開7個，但會處於備用狀態，確保有能力應對第6波疫情。保安局局長正是做這方面的工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炎熱，下個星期日和星期一風勢頗大，驟雨增多，氣温稍低。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067点，升197点，总成交金额413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89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蚊，升8.6；美团147蚊，升8.6；招商银行45.45，跌1.25。恒生中国企业68.86，升1.28；盈富基金20.26，升1；阿里巴巴84.95，升3.1；友邦保险75.1，升1；京东集团214.8。啱啱转咗系报215.4，升14.6。南方恒生科技系报3.902元，系升1.48。中国海洋石油9.99是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27.57，瑞士法郎0.958，加元1.273，人民币6.549，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6点，升135点。港金报17,79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29美元，卖出1,901.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日百家士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有一带咧就车多。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日漆咸道南一段慢车，龙尾在国士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白沙湾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津桥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东涌与东路回旋处九龙、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刘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大家好，我哋系石山街。疫情肆虐，只要大家一齐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继续翻嚟要讲下嘅就系 office 嘅风水。 哇，正啊！ 冇错， 头先你嗰啲简直就废话啦。 点解啊？ 吓？佢頭先講呢個仲唔廢？ 其實佢自己深信嗰個大師幫咗佢啫。 係得唔得咧？其實後話嚟嘅啦，真係後話嚟嘅。 或者佢咁諗咯，如果大師唔點一點佢咧，佢死添啊！可能分分鐘。 哦，而家炒咧， 係啊，炒已經係一個小確幸嚟嘅。 又啱又啱又啱。好啦，咁我講翻啊，就係話即係其實我見到有好多啲 office 咧，即係話擺風水陣咧，咁其實我覺得咧，信則有，即係不信則無嘅。咁呢啲嘢始終都唔係精密嘅科學。咁但係有時有啲嘢真係好奇怪，正如頭先你所講啦，一個位裡面嘅坐親嗰個人都有事嘅，但係有啲人就鎮得住嘅話，又冇嘢嘅喎。嗱，事緣咧就係其實我自己親身嘅經驗，我咧就有一個 office 啦，不見天日嘅，冇窗嘅，大家都知應該邊度噶啦，因為咧佢喺地底嘅。咁咧就係聽聞咧有一個位咧，其實咧嗰個位置咧都係奇怪嘅，因為係去到個後門，如果你要坐咗嗰個位嘅話，左手邊就一埲牆。後面一埲牆，不過你一起身嘅時候嘅話咧，你可以望曬成個 office。但係喺你嘅左手、右手邊嘅話咧，就係去後門嗰個位啦。個個都喺度講緊嘅就話呢個位三煞位嚟嘅，唔好坐啊！但係我自己本人就唔知點解好喜歡，因為嗰陣時候去到嘅時候咧，佢就話如果係大家一班新嚟嘅同事，就自己大家揾位坐啦。 哇！咁我即係鬥快㗎啦， 鬥快霸位。咁個個都話喂嗰個位，哇！感覺上你啲覺得好局促啦，係咪好唔舒服啦？ 左係長，後係長。 右边后边又有墙，咁啊走上去边个位，仲要系啲人出出入入会去后门噶嘛？去后门去做咩？你都知噶啦， 系 咪？都系啲大家系啦，去吸下烟啊咁样。咁所以其实你一定系好唔舒服嘅，因为啲人出出入入染染样样。咁跟住我就话我冇所谓，同埋我又唔信呢啲嘢嘅。我就话如果系咁嘅话，大家都唔拣我坐啦。点不知坐咗喺嗰度嘅话咧，就真系一做做咗好耐，甚至乎升职加薪添。 哇！即系搵到钱啦，嗰个位搵到钱 系啦，搵到钱。咁但系有人有讲过嘅就话嗰个位咧，其实如果感觉上你会觉得。在地理上、風水學上嚟講嘅話係唔好嘅，因為你冇嘢啊，周圍附近嘅話，好啦，咁跟住我另外有一位嘅朋友咧。就揾過我去做過有一間好早好早之前嘅所謂係咪叫做網絡嘅電台啦，係啦，就 .com 啦個網台啦，好得意。去佢個 office 嘅時候嘅話咧，呢位係一個女 boss 嚟㗎嚇。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個佈局係好奇怪，佢坐個位，因為所有個 office 嘅話你都會見到啦。個格局多數都會嘅就係一塊即係一個嗰啲辦公台隔離有辦公台，好整齊㗎嘛，你好難 即係全部望曬一個方向。係 啦。同埋其實佢嗰個格局又唔係話三尖八角嘅，佢又就係四四方方嘅一個 office， 咁你應該正正常常係咁樣啦，係咪？ 你見到佢就係唯獨是係佢個 boss 嗰張台咧係打斜， 嗯， 喺個角頭嗰度， 即同其所有人同唔同嘅， 係唔同嘅。咁跟住咧就不過又係咁樣，起身嘅時候個位又係望曬成個景象嘅。咁但係就唯獨是，咦？點解你嗰張台要咁樣擺咧？因為其實係唔舒服㗎，即係你入嚟嘅時候，你會見到 斜咗， 係啊，總之就有一張台斜咗，好似我哋呢啲咁嘅強迫症，你會想㧬翻，你明唔明啊？ 每日褪，每日幫佢褪少少， 你想移翻正佢嗰張台。 好似俾人踢歪咗咁， 系啦，佢又唔系歪好多，总之佢就斜少少。咁跟住身边我同佢讲，我就喂，其实佢系咪斜整斜咗自己张台啊？不如帮佢，佢唔好啊，风水局嚟噶， 唔斗得， 我系咩嚟噶？奇门遁甲， 哇！ 我系第一次听到呢四个字，咁我就话系咁犀利，咁我就话会唔会坐喺嗰度嘅话咧，个人可以沾染下呢一啲， 即系坐下啦，走去 嘅感觉啊！我真系走去坐下， 嗯， 跟住俾我发现咗一啲嘢， 咩啊？ 就喺佢个台底嘅时候， 又系一块地毡啦。 唔系，你发现到嘅就系一樽好大盎嘅盐。 哇！ 嗯， 咪就系摆 咗一樽樽盐，系啦，有好多好大盎嘅樽盐喺度。咁我就哇，有樽盐， 你换咗樽糖俾佢啊嘛？ 好大盎摆咗喺个台底嗰度，跟住见到有一对红色嘅拖鞋。 嗯。咁可能系佢替换嘅啫， 唔系， 从来唔着嘅， 从来唔着嘅， 只 系摆喺度嘅，我唔知系咩嚟，我而家讲嘅啫。 我补充一句，我记忆吓，佢嗰张卡片咧黄色，然后啲红色，有啲火嘅形状喺度嘅， 我唔记得啦， 你唔记得啦， 我冇拎过佢嘅卡片噶， 有 吓， 系 又系风水设计， 系 哦，芒果 黄，然后一笪火喺度嘅， 嗯， 即系佢， 咁呢啲系设计啫， 咩风水嚟噶？ 即係你俾人哋嗰張卡片嘅話，都係一個風水設計 嚟㗎。佢有佢個 logo 好似有推火喺度 㗎。 如果我冇記錯，有個火把喺度嘅。 嗯， 係啊，呢個我一朋友一接就哇， 有啲嘢喎。 係啊， 搞啲嘢喎，係嘛？連張卡片都唔放過。 係啊， 係啊，就咁咯。咁我會見到佢就好得人驚啊。跟住佢就話：你唔好踢到人哋嗰 下邊嗰啲陣。 係啊，嗰啲陣嘅話，你唔好搞到佢咯。係啊，甚至乎嘅就嗰對紅色嘅拖鞋係擺喺嗰度，就要擺喺嗰度。係啊，你就唔好就即係幫佢反轉啊，或者係幫佢整到啊咁樣咯。 其實咧，關於啲少少邪咧，仲有一個故仔喎。 係 嗱，咁啊唔知道邊間公司啦，亦都唔好問啦，因為佢都冇講啦嚇。咁喺一啲嘅媒體，佢就話曾經試過有一個做宣傳人員啊，唱片公司宣傳人員啊 嚇。 佢話咧啊，當時咧我做緊宣傳人員啦嚇，有一位半身人狀態歌手啦。推出唱片啦，咁做 promotion 嘅好忙啦，咁样啊，唔知点解成个 promotion 咧轮流病，甚至咧发生交通意外啦，或者系亲人过身啦，咁样样，总之系好不幸啦，咁样样，咁咧就但系亦都冇谂过关边个事啦，但系同老细讲，老细，诶，唔好谂咁多啦，总之系俾心机做嘢啦，咁样，佢好似阿马小强咁啦，静鸡鸡揾咗个风水师傅咧，夜晚再去睇下公司咧。發現咧，佢哋風水佬嚟到咧，就地氈式幫我周圍睇下， 嗯、 發覺好多同事喺台底揾到啲不明來歷嘅符啊，應該係老細擺嘅咁咯。咁啊，師傅就同佢講翻係呢叫借運法，係你老闆嘅。嗯就當然是你哋嘅身體可能會受到影響啦。 佢、 哦、 就 冇 信 不 信 由你， 信不信由你啦 嚇。嗯 ，OK。 但多數公司嗰啲營業部咧，真係會擺陣，各有各擺。 嗯， 因為揾錢啊嘛，要 梗係啦。 係啊，所有張台咧，古靈精怪。 不過馬小強，你有冇諗過當年咧嗰、那個風水師傅教你咧擺張地氈喺嗰度，從此你就變成地氈。 岂有此理！我让佢整蛊， 冇错。 跟住我哋就踩到好开心， 冇错。你的英文名应该叫做 carpet， carpet wong， carpet ma， 或者好似一张地毡， 系啊， 做 嘢都 唔系 你 carpet ma。When I talk, 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You see me walking down Fifth Avenue, walking cane here at my side. Take it everywhere I walk, 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come back here to make a man. Takes more than a license for a gun. Confront your enemies, avoid them when you can. A gentleman will walk but never run. The manners make of manners, someone said. He's our hero of the day. Takes a man to suffer ignorance and smile. Be yourself,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Be yourself,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网上情，幸福在你手。你信唔信命嘅咧？会唔会有时都睇下啲风水命理？其实命运简单嚟讲就系自己行为嘅结果。你就系生命嘅导演、制作人、编剧、演员，甚至系观众。你嘅行为举止都系自己自编、自导、自演。整个想法都是出自你的脑袋，那又为什么要问到天？有一个人问一个智者怎么看命运，他就说了，你这么厉害，你告诉我这个世界有没有命运的呢？智者就说，哦，有的。跟着这个人就说了，哦，咁如果命运注定咗我哋好或者坏，有钱定穷，咁唔使奋斗啦，反正一切都已经写咗啦。呢个智者冇答佢，就话你拎个手嚟，我帮你睇睇。然之后就话嗱，你而家捉紧你嘅手，揸埋个拳头，有冇揸埋啦？有。咁你手上嘅命运线喺边啊？呢个人直接就答啦，咪喺我手里边咯，冇错啦，你已经讲咗啦。你就掌握住自己嘅命运，已经捉紧喺手里边，就睇你点样写你嘅人生。亦都有一位好出名嘅专写啲激励人心嘅作者。有一日有一个流浪汉去揾佢话：，先生，你写嘅书激励咗咁多人，可唔可以帮我重新企起身？你系我最后嘅希望。原来呢一个人以前喺工厂做，后来工厂倒闭，妻离子散。他现在呢在街上边过活。这个作者就说了，我帮不到你，不过我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他一定可以帮你。是哪个？是不是一个有钱人？是不是一个生意人？是不是一个老板？都不是，你跟我来吧。然后这个作者将这个流浪汉带浴室，指住那个落地的镜就说了，你望下里面那个人就可以帮到你。这个流浪汉望到镜里面的自己呆了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帮到你，只是得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人就是你自己和你的一对手，他们可以帮你找到你要的幸福。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哭，人间的跌宕默默 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惊险的程度要畏高者。这亲口关系，沿途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哄，人间的跌宕。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 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们爱的香港。 打灾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也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好，重新提下今日嘅讨论区嘅话题咧，就是、考试遇到最难忘嘅事。咁啊，其实咧好多好多，我见到好多人都留咗言啊，吓、去错咗边度啊，记错日期啊， 好惊啊， 系啊，诸如此类啊， 错科啊， 错科啊，写错嘢啊， 哇，好惊啊， 真系好惊噶，嗬， 梗系啦， 两位，我七八年前考过一个试。要读书嘅，转头话俾你听。 七八年前考一个试， 要 系咪1978年之前啊？ 系嘛？1978年。嗱，其实我哋讲真嘅就 觉得好得意， 未必系真系要考呢啲咁嘅公开试嘅喎。其实有时你好多 试 你 都 要考嘅，考车都系噶， 冇错， 任何 试 都 好 惊噶，任何试 系啊，你都可以讲噶，系咪先？ 考车咧，如果有一个江湖传闻，我都相信嘅，只要佢得停你架车，死得嘅。 真系 唔使再考啦，得停你架车，考车嗰、那个 系 啊， 踩停你架车，即系话梗系有啲 urgent 嘢，佢、觉得佢唔踩定仲有危险啦。佢踩得停咧，就应该都可以翻到。 仲有我听闻嗰阵时候，佢系会攞住块板，跟住咧佢会踢你 啊 嘛。可能你以为你踢佢系一件好事，踢系唔系好事啊？ 如果你睄到系咁样喐下喐下咧，你好惊 啊！你肥紧噶啦， 冇错。不过大家都系要俾啲心机嘅， 冇错，梗系啦，冇侥幸嘅。 阿莎拉姐好犀利，一踢过， 一次 考 車 啊嘛，我考自動波啫嘛，嗰陣時 考自動波啦，我考第二次，哇，第二次嘅壓力仲大，唔知會唔會要考第三、第四？ 我試過有個朋友考四次，都考唔到， 陰公豬啦！ 死亡个案年龄介乎33至100岁，其中一名33岁患者因为突发心跳呼吸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被诊断为心源性猝死，曾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其余死亡个案死因全部与基础疾病有关。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东说，目前疫情处于高位横行状态。目前疫情处于高位运行状态，但是已经呈现一定下降趋势，其中今日公布的感染数目比昨日下降一成多，是近期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加上超过九成的阳性患者都是在封控期间和集中隔离点被发现，认为疫情仍然在一定高位处于波动状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意味北约实质上与俄罗斯交战，警告冲突升级风险相当大。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专访，指乌克兰境内的西方武器是俄军合理的攻击目标，警告不要低估冲突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他说乌克兰危机将会以达成协议的方式结束，但协议内容将会取决于军事行动的实际情况。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外交网站回应说，拉夫罗夫只是想吓到国际社会，令到他们不再支持乌克兰。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个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55点，升286点，总成交金额51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68点，系升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2升9.8，美团148.6升10蚊，盈富基金20.34升1.8，招商银行45.7系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69.24升1.66，阿里巴巴85.9升4.05，京东集团218.2系升18.2。啱啱转咗系报219蚊，升18.2。友邦保险75.25升2.5。南方恒生科技系报3.98，系升1.74。中国海洋石油9.99系跌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018，瑞士法郎8.195，澳元5.664，加元6.174，新西兰元5.211，欧元8.422。每百日元对港元6.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48。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6点，升135点。港金报17,79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9美元，卖出1,90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私隧啦。狮子山隧道入沙田方向，因为有道路事故啦，管道里面嘅快线系需要封闭，咁主要影响到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油站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入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因为有道路事故需要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窝打老道近住油站对出。咁喺港岛区花园道咧，就因为有道路工程，落山方向近住爱都大厦嘅慢线需要封闭。 咁但系现场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就系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爱都大厦嘅慢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呢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西贡消防局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黄大仙下村、龙溪楼、红磡黄埔新村、远荣楼、油塘村、桂塘楼、旺角富荣花园十四座、牛头角彩德村、彩二楼、长沙环海丽村、海辉楼、土瓜环码头围村、芙蓉楼、油麻地骏发花园三座、红磡黄埔花园二期锦涛苑十六座，同埋慈云山慈正村正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阿爸阿妈，我谂住咧同朋友每人夹20万开铺头卖珍珠奶茶，不过我。 哎呀，你冇事啊嘛？要唔要睇多次专科啊？阿仔，你头先讲咩话？ 我冇，仲点好意思问佢哋借啊？但我仲争成100,000先齐数。 我系中国商务银行嘅循环贷款经理，我哋为阁下准备咗超低息贷款，年息只系需要0.12厘啫，请即回复短信查询。 咁低息，哇！我盘生意有着落啦。 呢张系我嘅卡片。呢次贷款是我哋银行同蜗牛证券公司合作搞嘅特选计划。你有兴趣，我就将你嘅电话转俾蜗牛证券嘅职员帮你跟啦。 有卡片应该是真啦啩？ 你好啊，我是蜗牛证券嘅经纪 Candy， 户口已经帮你准备好，你入100,000入嚟就可以即时启动噶啦。 吓，我谂住借100,000先开户口，而家又要存100,000入嚟。 如果入100,000都有问题，咁会影响你份个人风险评估报告，做唔到个贷款㗎。 10万就唔系冇，不过 放心，等份报告出咗，户口嘅钱就攞得返出嚟㗎啦。 咁好啦，我即刻入数啦。 多谢老细。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当大家收到自称银行职员嘅来电或者信息，应该主动核实对方的身份，大家可以透过银行工会的网页找到相关银行的查询热线去核实来电真伪，而真正的银行职员是绝对不会要求客户去律师楼道办理借贷手续，亦都不会叫客户前往其他财务公司进行借贷或者签署文件。当大家要进行借贷又或者签署文件的时候，银行职员是不会要求大家前往并非银行分行的地点进行办理的。萬一大家收到對方有呢一類型的要求，就要特別提高警覺，慎防受騙啦。 自稱銀行職員就要信，睬你都傻。 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考试难忘事。 嗯，冇错，头先你一讲咗呢个笔考车咧，好多人朋友留言啦， 一定有啦， 啊、 考车 有啲血泪史咧，真系好屎噶吓。 讲嚟听下，我想睇啲失败。 因为有个朋友考到第五次已经嗰个驾驶学院咧，就话唔知送啲咩 package 俾佢啊，因为系啊，唔系怕佢啊，奖励佢啊。你谂下，考到如果第五次你 会佢俾几多钱啊？好多钱啊！ 万几蚊啊！ 唔知啊，我嗰阵时候 我当佢五千蚊一次啊，嗰阵时唔知 N 年前， 贵啊，仲未考到喎， 系咯，几万蚊。 考咗好多次啊！佢话咁到后来佢考咗11次。 哇！ 系啊，我而家搵翻。 我唔会考啦。 其实不如佢唔好揸车啦， 坐的士啦，啲钱可以坐的士啦。 系啊，佢话嗱呢个 Winnie 话咧，佢话朋友喺呢个格都学院考咗11次，到第6次咧，学校已经送咗个5000蚊嘅课程俾佢啦，咁样毅力可嘉。到第12次终于考到啦，佢考到第11次。但你想想如果10000蚊一次那都十几万。 是啊，坐的士都好好。 嗯，那不是的，你考你真的很想 要个牌。那是自己是 不是，不过揸车是真的另外一些乐趣来。 是啊， 是啊，我真的很喜欢。 嗯，冇错。 另外尤其是买新车。 Nora 说呢，他30年前呢考电单车呢再考私家车都是一次 pass， 那么厉害他们个个。他考汽车。 大佬你考几次啊？ 两次。 你是考什么牌啊？ 我都自动 波。自动波。棍波梗系啦，我系自动波， 棍波多咗一样嘢就系嗰个力子嗰个控制啊嘛， 好难， 斜佬容易后流死火啊嗰啲咁样嘛，系啦，咁啊讲翻啲考试啦，咁啊呢一位朋友咧 ，Cristiano 佢话咧，我有一次系谂住出猫嘅，将个猫纸摆喺卷下边，点知一揭咧飞咗出嚟， 哎呀冇咯， 唔系啊，佢话最后我即刻食咗佢咯，得唔得嘅咧？可 存疑。 得唔得嘅咧？可 存疑。 佢呢啲做戏有啫。 人急自生，有时可能真系会谂埋啲咁嘅嘢。 吓、嗯啊，但可能会影响自己健康 嘅。你系似咪 成个嘴咁样拱咗一嚿粒？哇、啊！老师话你做乜嘢？你喐喐，你个嘴 咁。唔系啊，你食嘢咪仲衰 系 啦， 考试食嘢。 另外咧，阿秘书啊，佢话记错日期，去到冇人嘅咁样。 哇！惊啊！ 又系好惊我， 好惊啊！ 但系咧，佢呢个咧就叫不幸中之大幸，佢系记早咗一日。 嗯， 你如果记仲有得救啊嘛，系咪先？你如果记迟咗一日， 冇啦， 冇得嘛。 系啊， 我嗰阵时试过，唔知点解嗱，我成日你会睇下个准，即系个准考证嘅 centre 喺边噶嘛。 系啊， 我当日我去嘅时候，第一种好不安嘅感觉。 哦。 是不是不是这一间呢？因为有些学校呢。 哦，差一个字啊，两个字。 是啊，咩呢？这一间叫圣心不知什么东西，叫即有几间咁 啊。是啊。 类似的名字都有几间咁 啊。是啊。 好彩收尾我去到终于问返人都证实我冇去错。但是有去嗰阵我諗咦会不会不是这一间呢？ 因為佢有啲學校 驚嘅，係差唔多名嘅， 差唔多名嘅，你有冇試過？ 有試過，但係我唔會夠膽咁嘅，我係會咧就係、是、去考之前嘅話，會自己搭車去一次。 哦，好啲， 係啊，因為我要好清楚知道嗰啲，因為咧我唔想有一啲你自己預計唔到嘅呢啲嘢咧，係會影響你嘅心情嘅、影響你嘅心情就會影響你嘅表現咯。 遲到又驚， 係啊，我唔會俾呢啲事發生。 遲咗咪唔入得㗎啦。 唔俾噶啦， 唔俾入噶啦，好似迟咗十五分钟，有时限嘅。 哦， 点知你喺出边做咗啲咩嚟？ 咪就系咯， 人哋份卷人就话俾你听， 有啲出猫特工队 啊 嘛， 系啊， 咁就惨咯。所以朝头早咧，如果遇咗啲交通挤塞或者有坏车咧， 唔会噶，我永远都会早好多， 宁愿早好多， 系啊，早 啲 温书 啦。嗱，呢个朋友咧，阿 Galaxy 啊，你个 friend 啊，佢话咧。各位，我非常記得第一次會考，當日咧考握身上咩做嗰啲用具，去到已經遲遲地㗎啦，差唔多啦，心裏好急，快啲跑，快啲跑，點知跌咗個窿度。 哎呀，做乜事啊，加勒士？ 應該有 1.2 米。 哇！仲要咁，而家 嗰個唔叫窿啦， 咁叫咩？ 嗰個係坑， 叫洞啦。窿系一个窿仔啊嘛，系咪先？ 佢嗰个大窿， 系啊， 都系个窿。 哇！ 佢话喂，你估下佢用咗几耐先爬咗上嚟？十分钟 哦， 十分钟， 好惊咯，好惊咯，损手烂脚， 系 啦，阵间散咗啲嘢出嚟，麻烦。 点解？但我想问，点解会有个咁嘅窿？系咪嗰啲建筑嗰啲咧？ 系啊，会啊， 开咗， 掘咗之后，跟住唔知点解，呢佢应该有块板喺上面嗰度。 系啊， 同埋有啲嘢提防你呢一度，系啊，唔俾你跌落去啊嘛。 可能佢太心急，想赶佢嘅 center 冇望清楚。 都系啊。 咁另外嘅朋友咧，佢话我叫阿英啊，三十几年前考升中一嗰年，第一次英文科零分。喂，零分真系好难攞啊，其实系咪先？你真系咩都冇答过，或者咩都答错。 抢例自己系啊， 抢例字， 梗系啦， 表起佢咯嗰份。 从此咧，佢话啲同学改我名叫英蛋啊，系啊， 哎呀，好惨啊，咁就细啦。 有啊，英片叫英蛋啊， 哎呀， 零鸡蛋， 就系咁咯， 系 好笑。 咁啊，另外好多，你不如讲下你自己考试嘅事。 你讲先。 我即系头先我话咧，几年前。考试考咩事呢？就原因呢，嗰阵时呢，我喺东莞呢有一班朋友，咁係有一啲即将退休嗰啲厂佬。 嗯。 咁因为佢哋嗰啲第二代呢仔仔女女呢冇兴趣接手间厂做。咁佢亦都唔想间厂冇咗。就好多人话喂，不如你去香港教嗰啲资产转移啊，资产管理啊等等等等。因为香港嗰阵时香港先有得搞嘅。咁有个朋友知我响上面识好多人，佢话不如入保險公司做，叫我 考保險牌， 考保險牌。 你考嗰邊定香港？ 香港，香港講，我唔考啦，我唔搞呢啲嘢啦。 其實難唔難啊？考香港，我聽好多人 好難。我話你我真係唔考啦。你我有生意咪介紹俾你。使 唔使讀書㗎？ 梗係要啦， 要㗎。 對於你嚟講，一定咩啦？ 佢跟住話唔好啦，你考啦，考啦，即係咁，好似即係公道啲。 主要係筆試啊。 不是，咁佢啊好咧，你帮我报名啦。报完名之后有一日佢约我出嚟，我做乜嘢啊？俾啖碌屎我， 梗系要咯， 成 唔都唔系碌屎，唔都填完自己嘅名字就考完啦。你梗系好多嘢要填。 原来真系要读书，哇！我真系未试过， 考试唔使读书考嚟 做。保险好难噶， 系啊， 咁容易 一个地产，一个保险都系要考噶。 哇！真系我好深刻印象，即系几廿岁。 咁咪讲少少会读啲咩噶？ 咪一啲條例咯，例如中介人有啲咩做得唔做得，好清楚。有時有啲答我哋永遠唔知。其實所謂讀書咧，就係讀嗰啲 pass paper， 即 係 念嗰啲嘢。 你死梗啦，你知你亂混噶嘛。 即係 A B C D 咁樣樣，哇！一抽嘢喺度，然後 你而家唔記得曬啦，係嘛？ 梗係唔記得曬啦。 間塞落去噶嘛？ 間塞落去嘅，跟住話俾我聽，喂某年某月佢幫我報埋啊，因為成日有得考嘅，喺灣仔嗰度考，職訓局嗰度，我好記得，唔知十點鐘考個半鐘定兩個鐘？ 哇，考個半鐘啊！ 你一紮可能80條啦，咁即係如果你答中咗60條，舉例啊 ，Q&A 嚟嘅， 咁就唔係啊 ，Multiple choice， 咁就合格就 OK 嘅啦，即時知道得唔得嘅。哇，咁我真係要讀啊！係啊，你唔讀唔得噶。跟住佢又話，通常咧啲人咧考試前讀兩日搞掂噶啦。 好似考系以为你好似考车 永远唔好 听 呢啲说话， 啊、 人哋话嗰啲笔试啊，其实咧 common sense 嚟嘅咋，点都 tick 到嘅，梗系唔系啦， 梗系唔系，真系唔系， 都有人冇 common sense 噶嘛，好似你呢啲咁， 佢系冇 sense， 唔系 no sense， common 或者唔 common 都唔关事， 系冇 sense， 冇 sense 佢系， 咁继续，咁继续啊，咁系其实考啲乜嘢啊？ 咪考啲 佢就 問 翻你嗰啲係，其實你如果你有讀嘅咧，你嘅基本係識嘅。 冇錯， 係 啦，即係譬如話架車撞到啊，又點啊？ 點 claim 啊？ 其實嗰啲係死記題嚟嘅啫。 死記全部都係哇！嗰陣時我唔知 N 年冇動過呢啲腦筋，即係冇個考試冇。 你由出世到而家冇動過，我估。 嗯，係咪？你有冇嗰條筋㗎？ 其實條筋甩咗。甩根人 系啊，系揈下揈。 我有两条， 原来嗰条就系揈下揈嗰条系甩根嚟嘅。 我有两条，幼稚。 继续， 嗰条 top 根 哦， 笃笃笃笃笃 根啊， 系应该毛根啊，真系有毛嘅， 有毛根啊， 系啊，仲系甩紧。好，继续。 都几衰， 唔继续 玩你两句好，继续再玩两句又继续。 咁佢未 讲 完啦， 开唔开心啊？读读读读咗两日啊，其实我真系觉得冇乜信心，好坦白。 点解你个人咁嘅？ 唔系啊，真系太难。 如果又唔系叫你， 我都话冇 又唔系乜嘢，你死记啫嘛， 冇考试。 我谂佢根本就唔想 pass， 佢唔想攞嗰个牌，佢系俾人逼嘅，系 啊， 系咪？但系佢又系咁以啦，应酬下你啦。 咁啊，跟住嗰朝，我记得十点钟要去到湾仔。嗰度考嘅，原来一扎人， 你唔系冇去啊嘛？ 我有，个个企喺度咩咯？睇，我心谂， 你就喺度食蛋治，你个衰仔肯定做呢啲嘢啦。 餐蛋治，我唔食一样。 冇错， 跟住入去啦，坐低，咦？咁唔熟口面，咁陌生嘅， 入咗 center。 咁唔係，係都係我 center， 全部都係嗰啲保 險 公司咧，好多人企曬喺度，即係帶啲人嚟考試嘅。 嗯， 踢搭曬啦，跟住戰戰兢兢，咦，見到有啲人出去，咁啊出去交卷啦。膠卷咧，佢即時幫你對埋嘅。 哇，咁快啊！ 即時知道。 即係佢擺一撲樣嘢落去。 即係類似啦，係啦。嘟，唔合格。 應該啊。 冇理由你合格啦，你咁你咁唔係，同埋你。佢個心，佢個心都冇諗住俾心機落去，係咪先？ 唔 合格，真係唔合格，好唔開心。原來都唔開心嘅喎，即係考試唔合格，原來真係有。 哦，原來冇付出你都覺得應該合格。 你信我啦，唔係我有讀過嘅，即係唔係咁用心啦。咁跟住出到嚟話俾呢個朋友聽， 你咪覺得應該嘅咩？唔合格。 话俾个朋友听， 唔 合格啊！我唔紧要啦， 再 考过啦。佢话哇，好大好大商机啊！嗱嗱，下个礼拜四 再有一堂，再 有一堂考试。 咁密噶嗰啲考试， 好密噶。保险嗰啲考试好密噶。佢话今个时间即系今日即刻帮你 book。系啦， 其实呢个朋友几好啊，佢都几鞭策你啊，系咪先？即系可能佢唔认识你啊。 其实有边个佢身边嘅朋友唔好啊？你话 咁啊系。 我哋有边个冇鞭策过佢啊？你话。 但 系个 个鞭策佢，得佢自己唔鞭策自己。 系啊，冇错啊。 我有啊，佢又帮我报名啦，即系当下个礼拜四咁。 使唔使钱噶报名？ 要梗系要啦。 佢帮你俾埋。 佢帮佢俾啊？ 自己俾啊，今次。 梗系要啦。 九百几蚊，我都唔好意思啦，系咪先？第一次佢俾。 你个朋友而家仲喺咪你身边？ 唔会啦，应该。 仲做紧保险， 但系唔敢做。 咪系咯。 佢唔敢再接觸你啦， 唔敢， 除非叫你買保險。見你 又要讀咯，今次我真係我覺得唔好咁衰啦，跟住真係讀好辛苦嘅，然後又去考啦。嗰日哇，咦好似都熟口面，話滴曬啦。但係咧今次咧我唔敢早走，因為我唔想再考多次，我唔想再讀書啊。 對一次係咪自己 即刻對一次睇，深呼吸。 应该得啦，今次 胸有成竹， 系， 点知都肥， 都冇肥， 又 pass。 哦， 咁即系而家， 你即系你有保险牌， 你而家有保险牌， 冇续到啦， 哦， 冇续到就冇噶啦， 咁咪荒废咗咯， 冇办法，我都唔系，其实我唔系好中意做嗰啲嘢，即系佢叫我介绍啲国内嗰啲朋友俾 你，你都系几难嘅呢个样。 不过呢样嘢真系嘅，即系你个性格，你唔中意做嗰样嘢就唔 系啊，唔系真系个个都得嘅。当然我哋有好多呢一行嘅人，我唔得嘅， 我都唔得， 我好难去衰人哋去做呢啲咁嘅嘢。 即系我好怕，然后又攞个平板电脑又咁笃嚟笃去，笃嚟 我唔得嘅。但系当然啦，亦都有一啲我哋嘅呢一个圈嘅人去做保险，做得好犀利，系啊。 哇！嗰次考试真系好大压力，我真系觉得，即系唔知几廿年冇试过咁嘅考试。但系 平时都唔读书噶嘛，系咪？ 我读嘅，其实我读的。 我试过一次好大压力咧，就嗰阵时咧读呢、這、一个M.Ed 啊，即系嗰个叫教育硕士，其中有一个课程叫做 statistic 啊。 嗯， 我上晒咁多堂啦，即系临考试啦嘛，上完我都唔知道学过啲乜嘢。 吓， 因为好难啊，嗰啲统计学。 系。 基本上每一堂我都唔知噏乜，即係好似我而家好似睇韓劇咁。如果唔睇字幕，我根本唔知道。我覺得我睇咗十三幕韓劇，你明唔明啊？ 明， 我完全都唔知佢講乜。跟住我同佢講，我完全唔明你教過乜。咁跟住佢話：你嚟我 office 啦，我同你補習啦咁樣。 嗰個女老師嚟嘅， 男老師嚟嘅，你同我補習。咁同埋咧，俾我哋試下考一次，試下考一次 mock exam。咁考完之後咧，嗱你記住咯。咁跟住真正考試嗰日咧，就 open book test。 哦， 即系佢做好多嘢去帮我哋咯。如果唔系我谂零分啊，系啊，即系咁咯。所以有时考试有啲嘢真系， 但系都几奇怪噶。你读嗰科，你完全唔知佢讲紧乜嘢 啊？完全唔知啊， 系咯， 好好难。我到而家你叫我讲翻一成都讲唔到。 关咩事咧？何大健，你点解要学？ 我谂阿大佬对数字 对于我嚟讲， 对数字即系冇嗰种敏感， 完全唔得。 系啊， 我头先同 Ada 讲话，我中学未合格过，我数学， 数学未合格， 未合格过。 Me too。永远都是红色的， 系啊， 系一红色一幕，mathematics， 系啊，未合格过， 系 啊， 我记得我 algebra 即系代数咧，我起初完全唔知嘅，点样 你以为 algebra 噶嘛？ 加三 b 等于唔知六， 系啊，我哋唔中意数学嗰啲咧， 我真唔知你讲乜嘢， 系啊， 你明我意思啦，我都唔知佢讲紧乜，我真完全唔知。 同埋读嚟做咩咧？ 跟住啲同学咧话好鬼死快噶，就 几好玩噶，我哋解题。 然后即系 balance， 即系 A 等于 A 咁先算啦。 系啊， 佢哋拆解嗰度。 但你都唔知发生咩事。 我唔知。 系啊，佢交埋卷你都仲望住，即系咩？ 仲有另外一个就系我又系唔识嘅，就系 sine cos tangent。你仲记唔记得？系啊，计嗰啲三角形。 中学嘅噩梦啊，数学对于我嚟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她说当出现第六波疫情时，本港可以有更强抗击力，需要关闭处所的机会更微。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政府会不会提供更多诱因鼓励市民接种疫苗，她说政府已经竭尽所能，本港已经是全方位为市民接种。至于有人提出以金钱鼓励市民打针，她说不相信有很大成效。被问到有人忧虑本港航空枢纽地位不保，政府会不会检讨熔断机制，林鄭月娥回應說，相信疫情穩控之後，隨著逐步放寬外防輸入措施，可以立竿見影，香港機場會恢復往常熱鬧，和吸引更多航班和旅客入境或轉機。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本港是不是清零無望，以及會不會做全民強檢，他回应的时候说，政府要不停检视疫情，评估采取什么措施，亦都要考虑措施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七百多万市民的承受程度。他强调现阶段未是时候做一些决定，仍然要不停监察。至于下个月一号起非本港居民可以登机来港，林郑月娥说近日见到更多人预订检疫酒店，但是未去到一房难求的情况。當局計劃再將九間隔離酒店轉為檢疫用途，涉及3000多間房。他又提到，中央幫手援建的社區隔離設施，連同竹篙灣共有7幅土地。當局會將需要隔離的人士集中在當中2至3個設施，不會全開7個，但會處於備用狀態，確保有能力應對第六波疫情。保安局局長正是做這方面的工作。政府完成屯門月湖山莊第13座的圍封強檢行動，大約579人接受檢測，發現4宗陽性檢測個案和5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另外，沙田廣園村廣柏樓亦都完成圍封強檢，大約1220人接受檢測，發現2宗陽性檢測個案和5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一個樣本要再次檢測，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 上海過去一日新增超過1600宗本土確診和15000多宗無症狀感染，並且錄得52宗死亡個案，年齡介乎33至100歲。其中一名33歲患者因突發心跳呼吸驟停，經搶救無效死亡，被診斷為心源性猝死。曾經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其餘死亡個案死因全部同基礎疾病有關。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孫曉東話：目前疫情處於高位運行狀態，但係已經呈現一定下降趨勢。其中今日公布嘅感染數目比尋日下降10%多，係近期下降幅度最大嘅一次。加上超過90%嘅陽性患者都係喺封控期間同集中隔離點被發現，認為疫情仍然喺一定高位，處於波動狀態。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个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30点，升361点，总成交金额59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5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5点，升1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2升11.8，美团149.8升11.2。盈富基金20.44升2.8，招商银行45.95跌7.5，阿里巴巴86.9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69.5升1.92，京东集团220.2升19.4，友邦保险75.3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3.95系升2.02。中国海洋石油10元系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27.98，瑞士法郎0.958，加元1.271，人民币6.533，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7点，升186点。港金报1782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61美元，卖出190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狮隧去沙田方向嘅道路事故已经处理好啦，管内嘅快线已经重开。另外，花园道有道路工程，落山方向近住爱都大厦嘅慢线暂时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小榄转车站去屯门方向，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2022年4月27号星期三上午10点

次咧，我哋考試嘅作文咧，要我哋作篇叫考試嘅嘢啦。咁咧，我哋咧就要我就回錯意咧。咁咧，其實咧，我就作咗考試最後一日，究竟我做過啲乜嘢？最後一日之前我都做過啲乜嘢？咁温書嘅時候點樣樣啦？點樣知原來唔係咁嘅？原來咧係要我哋做一個咧，那個考試記咧係要我哋作咧，就係、是考試之前嗰幾日。之前即係考試之前，你要點樣準備？哦，寫咗考試之後，我覺得點樣樣？最後嗰日係點樣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呢一篇咧好唔抵。 嗯，哇！我都 會錯意，會錯意真係好慘啊！ 答錯題，擦又唔係，唔擦又唔係，冇得搞。 但你唔擦，咁咪錯曬咯。你都要擦嘅咯。 嗱，呢一單嘢嘅話，我真係要講一個出賣朋友系列。 出賣 朋友系列嘅就係咧，係隔離班嘅有一位同學。咁其實咧，佢就係讀呢一個嘅中國文學。咁啊，中國文學有時係會讀嗰啲嘅人物啊，係咪啊？即係可能咩劉 勺啊， 唔知啲乜嘢啊，咁樣咧就係話，咁佢有條問題咧，就係其實咧就係話，究竟劉勺唔知啲乜嘢咧？即係總之有一個人啦。姓刘嘅一个女人嚟嘅，点解嘅到最后尾嘅时候会受到咁多人嘅嘅赞颂咧？咁样就请你讲下佢嘅生平，同埋讲下佢嘅事迹。跟住咧，佢就唔识，但系冇办法，因为咧喺咁多题里面，好可能讲紧五题里面你要拣三题，佢有两题，剩翻嗰啲嘅话咧，净系呢一个都要拣一条噶啦。有时我哋大家都会有咁样嘅啲人生交叉点噶嘛。 拣条近傍少少咧， 佢就系完全唔知道呢一位刘氏乜乜乜呢一个女人嘅一啲嘢嘅。咁但系就算啦，乱咁作啦。其实咧就。諗住嘅就係話，佢一定係講緊佢啲勁嘅嘢，勁嗰啲係乜嘢咧？就係、是、女人喺以前有啲咩嘢啊？梗係精節排放啦、啊，點、樣能夠保存住自己嘅嘢咧？跟住佢就作啦，佢就話咧。呢、这、一個劉姓劉氏呢一個人，跟住咧到最後尾嘅時候，我就係話咧，因為咧想希望可以咧可以賺到啲錢嘅話咧，佢要做奶貓。 唔系个个做到嘅、啊， 乱作啊！佢根本胡说八道，去第一个点就系佢要做个奶妈，跟住咧就帮人哋凑大啲细路，凑大咗啲细路仔之后嘅话咧，但系就有嗰啲咧喺嗰度嗰啲男人咧，诶中意佢，即系女有啲愿望喜欢佢啦。咁跟住佢为咗要保存自己嘅贞节，到最后尾嗰时候咧就唔同呢啲咁嘅缘爱喺埋一齐，就系用做呢个刘奶妈，就希望可以咧咁样保存到自己嘅嘢，乱咁作胡说八道。咁跟住最尾咧就交咗试卷啦。咁大家以为即系咁都系得个老师知道啫，系咪？好啦，点样知道派翻卷实唔系公开事啊，系即系自己屋企嗰啲校内事。咁跟住咧个老师就根本就系冇办法，即、就、系、是、觉得个太离谱啦，个话太荒谬啦，个话到派翻试卷翻嚟嘅时候，我咧就将呢件事讲翻出嚟，读翻出嚟，就话有一位同学，不过佢冇讲系边个，佢就话有一位同学嘅就系咧，就系呢一条题目咧，其实基本上嘅就系完全系咧冇讲到里面嘅一啲嘢嘅，佢就根本系自己乱咁作，胡说八道。到最后尾嘅时候可以得到嘅就系话，其实你想象力都几丰富咯。系啊，我好记得佢就话刘奶妈为咗保存贞节，佢到最后尾嘅时候就系因为咁样系得到一个贞节牌坊，系、啦。但 系 其实个 人 里边 有冇一 个 咁嘅 流 氏？ 冇一个有一个咁嘅流氏。 但系佢冇读到。 但系佢冇读到，佢就系乱咁谂紧嘅，就话女人嗰阵时候最劲系乜嘢？都系保存自己嘅贞节啦。佢就因为咁样嘅话咧，就写咗个故事出嚟。 如果我真系系佢咧，我乱唔答。我亂唔答，因為如果 作 唔到呢樣， 唔係 啊， 你想即係五分啊、兩分都好、啊， 鬧少少都好啊。佢寫到好長篇噶，跟住咧就知佢演人為佳話咯。以後大家就叫佢做劉奶媽咯。 哦，我都有試過啊，最近啊，即係答歷史中史題，唐朝，我唔記得咗個係唐太宗定唐高宗定唐乜宗。我只记得佢李世民啊，李我只系写李先生 ，Mr. Lee 李先生乜乜乜，我真系唔记得咗。如果我写唐太宗，原来佢系唐高宗，咁我咪错咯。 抵唔系唔抵咯？ 但我写李先生，喂、你冇 理 我 啊嘛？叫李世民得唔得啊？ 我你叫成个名 字，我你又唔知佢系唐咩宗，又唔知佢系咪李世民？ 系啦。 原来佢李大文， 原来佢狡猾嘅性格由小我开始培养， 系啊，连答题开始噶啦， 缩骨。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同我朋友，我同学咩啦，结婚啦， 冇错， 几离谱啦，系咪？乱咁作，为咗保持贞节牌坊。 另外咧，阿陈太就话。 我咧由细到大咧数学都好差噶，我记得嗰阵时考 cert 咧，咁咧咪可以带计数机嘅。一开始嘅时候我就听到前后周有啲人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咁系咁喺度揿个计数机，但我冇一题识，同埋我冇一题。 覺得需要撳咯。但我唔明白點解啲人喺度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好似打機咁樣。咁我就覺得好驚啦，好似死緊啦咁樣個感覺咯。咁到頭來我回下好似 E 啊，但其實我諗住自己 F 嘅，所以 E 我好開心咯。 OK 喎、 啊，真係永遠真係。 但係佢喺度玩緊打怪獸啊。 不過係好受影響嘅， 好困擾 嘅。誒唔該，俾多兩張紙，咁你就驚佢寫咁多嘅，要加紙噶嘛，有啲人唔夠寫。 大家記唔記得以前有一個 Casio 嘅？ 記得， 係啊。嗰、那個真係幾好玩嘅，打怪 獸 嘅， 有個有個 U 噶嘛 ，U 字倒轉嗰個， 係啊，有怪獸噶嘛，你係要打嘅就，總之嘅就係將嗰啲嘢係要變成十啊嘛，跟住就可以打個怪獸，都好玩㗎， 冇錯， 真啊！ 又諗翻起以前嘅事啊， 係啊，梗係咯。 啊嗱，另外咧，我哋嘅神官啊 ，O 哥咧，到底佢？對於呢個考試啊，佢嘅難忘嘅角度， 佢呢個好正喎，覺得 又同我哋好唔同嘅喎， 係喎，諗你唔到喎，估你唔到喎， 係啦， 係啊 ，O 哥嚟 考試最難忘嘅事。梗係見到前度啦，你就會分心啦，跟住你又唔知點算好啦，又覺得自己著得唔夠好啦，類似咁嘅情況，令到你根本投入唔到個考試個氣氛嗰度。所以咧，考試最難忘咧，我係真係見到前度呢、這個真係一世都記得。我記得嗰一科係，唉，算啦，唔好講啦。咁多位 DSE 嘅考生，加油，俾心機。 哇！真係冇，我估唔到喎、啊。有冇試過啊？ 我冇試過，但我諗都幾忐忑啊，嗬。又唔知佢睇唔睇到自己，如果撞到又打唔打招呼 咁啊？點啫？ 咁 打咯， 前度都已經係前度咯。 係啊，咁唔打咯，係、嗯、嘛？你有冇見過啊？即係唔係考試？见过前度啊？ 冇，我想见，我好想见， 应该都唔系好多啫、 嗯。可能佢未必想见咧。 系啊， 咁 佢会避开你啦，系啊，即刻绕一个圈咁样。 见唔到，而家就系佢每次见到你，哎，快走啊，快走、啊。 系啦， 走啊， 同你相应，简直就系人生嘅一个污点。 金色的雀鸟在纳斯卡沙丘悄悄。着地，但流经的粗心过客，从来无留心他的美。落了淡的蜘蛛，留低一堆先只有你能梳理这地图，埋藏着一些隐蔽。跟你在情人沙漠。演了百年长的戏，无限个密码失落原路，谁让我们变知己？不要爱得太直线，两旁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对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样是情缘，铺设了千里。伏线仍然无法将兜底决命断，凌乱所迹只有暂远，才能沦落清晰，全途呈现身边的你，怎么可看见？刀枪已情如沙漠，蠢到这时才醒觉，其实说没有爱过。承诺明日友谊会干涸，不要爱得太直线，两旁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对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样是缠绵，铺设了千里伏线，仍然无法将兜底决面，远离乱散迹只有。 家讲翻咧就好似轻轻松松咁，但系嗰阵时考试咧，第一未入去之前咧，我的心情咧，哇，好似俾人揸住咗个心脏咁样， 忐忑忐忑， 好忐忑。如果能够读嘅咧，即系譬如你嗰啲死记课程咧，我仲会不停咁再念再念再念，好似硬系觉得读极都好似未得未得未得咁样样。有啲冇得读嗰啲就冇办法啦，譬如啲数学啊嗰啲咩 free camp 嗰啲，我入到去咧第一时间揭一次，唉死啦，十条可能得两条识。其实都已经个心咧跌到嚟冰点嘅，都冇乜心机答嘅啦。 你哋考 shirt 咧有冇试过问其他学校嗰啲同学咧或者朋友仔 咧？ 借啲试卷嚟睇下。我有啊，越借好多就越迷茫。 咪越惊？ 系啊，真系啊！ 唔会搞啲嘢啊！ 圣 Mary 出呢啲， 系啊， 多数系名校。 咩嚟噶？ 哇！黄人呢啲我都唔识， 咪咯，唔会啦，仲搞咁多呢啲咁嘅嘢，你咪仲嘥晒时间，都做咩读咩好，读边好？ 我真系咁样样， 系啦， 个初心咪好噶噃，你参考下人哋嗰啲啊嘛， 啱啊！ 但系因为拉远咗嘛，个距离系咪？ 系啊， 即系又阔咗，到底即系。 你會越好 confuse 咯，係嘛？你仲好混亂，仲驚。 哇！原來佢哋咁深喎，咁啊。 係啊， 好彩我冇借到啊。 你冇借？ 我都冇啊，我唔會嘥啲時間。 因為自己都未讀曬。 咪就係咯。 自己佢 咪 都未搞掂， 都係讀唔曬嘅咧，嗬。 梗係讀唔曬啦！你點讀曬啊？你啲歷史，你 依個咧老生常談咧，就係話阿仔唔好考試先嚟讀，每日翻嚟温一温你今日教嘅。我 其實係好嘅，其實真係好嘅，我相信好嘅。不過我都覺得我細個嗰陣個讀書方法唔好。 你會永遠都會聽到啲九優狀元都係咁講嘅， 係啊， 係咪？ 係 永遠嘅就係話其實係平時用功， 我都覺得係， 就唔係臨急抱佛， 冇錯啊！ 我都有時，如果你唔通咧，就冇得搞啦，即係好似頭先代數咁樣樣。 所以只要盡力就得㗎啦。 其實咧，係咪有啲人咧係點都會讀唔到嘅咧？譬如代數嗰啲咁，係咪點都會讀唔到嘅咧？ 我諗老師都好關鍵嘅，即係佢俾條鎖匙你，嗱你自己去開啦，你要有嗰條鎖匙打開到咧，我覺得真係如獲至寶 啊！好，喂，聽埋阿小白先。 喂，好， 大家好，我係白元浩啊。考試最可怕嘅情況係啲乜嘢呢？就係當你進入市場之前，你發現身邊有好多朋友喺度講緊，喂，你有冇讀到呢個位啊？喂，呢個位咧，阿 Sir 話必出嘅喎。喂，嗰間補習社咧，又話呢個精讀班入邊呢條肯定會出嘅喎。間間補習社、間間學校講嘅嘢都唔同，你聽得幾多啊？個個都話出嘅，結果咪成本書出曬。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千祈唔好因為人哋講嘅嘢影響咗自己嘅信心。計我話自己識幾多嘅就唔好理啦。學識咗先，然後咧就努力讀翻佢，跟住咧就準備入去市場應考，咁啊應該冇問題。人哋講啲乜嘢唔好理咁多，咁就唔會影響自己信心噶啦。 係啊，你考試前咧， 真 係阿馬小強話：喂，第六題一定出嚇、 啊、 死啦！我就係冇讀第六題，跟住、 啊、 想即刻讀已經讀唔到。 有、啊、有時會大家都喺度同啲同學仔喺度諗：喂，你有冇讀精冠之字啊？嚇、啊，精冠之字我冇點背啫喎，咩嚟嘅咧？誒，咁啊西史嘅話有冇讀十字軍東征？冇。咁你有冇得傾呢啲嘢㗎？ 有啊， 當時心諗咁都唔好入去。 係咪海賊大帝咧？有冇讀啊？咩嚟㗎？第幾年啊？邊度？ 同埋最慘嘅考完試之後咧，啲人又話：唉，死啦，衰梗啊！呢份卷喺度呃人嘅。次次都係呃人嘅，尋日又冇温啊，呢個衰梗啊，又走去踢波又成，其實個個都唔知幾勤力，死米爛米。不過考試真係好大壓力，但係都希望係咯，所有嘅同學仔努力啦， 努力。 到今時今日嘅話，你發夢都仲會考試啊？你有冇試過？你係仲係好驚 啊？遲到啊，答錯啊， 係啊，肚痛啊，唔舒服啊，真係咩都有。你諗下呢件事一世喎，好似 一世啊，呢件事陰影。 我頭先咧，我都喺麥後，我同兩位拍檔分享就係去咗大學咧，感覺好似冇咁大力啦，因為嗰啲科目咧，即係因為你有得揀啊，你覺得易讀啲啊。中學有啲我真係好辛苦啊，讀 數理化對我 數理化 係真係 係到今時今日嘅話都，但係你會記得咯， 記得 係啊，你唔明啫嘛，但係你會記得噶嘛。 好似頭先玩個 density 我都記得㗎， 記唔記得？ 你有冇試過玩個稱咧？ 有， 唔知幾多克幾多克嘅幾多克？我記得喺個 lab 嗰度 做咩㗎？ 唔知啊，五克呢、這个又唔知咁咪称嚟称去，跟住又俾个花旦闹， 唔系咁玩啊！咁原来 cam 咧有个冰心 burner， 系啊，我最中意搞冰心 burner， 最中意 眼皮都烧埋， 系啊，好开心噶， 又有啲 test strip 噶嘛， 系啊， 倒嚟倒去烧 啲嘢。 Biology 嗰阵时候，你哋有冇汤牛眼啊？ 冇， 有汤过啲嘢，但系而家 我哋冇汤过嘢， 有汤牛眼啊，睇里面咩系 pupils， 我仲 记得。但我觉得汤牛眼冇咁核突啦，汤兔仔核突啦。 啊，我冇汤兔仔啊， 我哋冇汤嗰啲嘢， 生噶。 汤咗噶啦， 汤咗嘅，即系睇下个心系咪里面有啲乜嘢， 反开咗咯，睇下啲内脏咁。但系 哇，真系以前都好咩哦， 好咩啊？ 血腥， 我净系记得阿咩氹教我哋 reproduction。 哦，系啊， 系 啊， 画咗个男性嘅， 冇错， 系啦。 咁你 就嘻嘻哈哈咯， 好明喎，可唔可以讲清楚啲啊？ 梗系有啲咁嘅衰仔啦，我哋男校， 我咪你咯。 系啊，啲咁嘅声气啊，定有啲咁嘅嘢啦。同埋其实你冇揭噶嘛， 系啊， 新书嘅时候你就会揭，哇，咁样几时？ 快啲 搞到 reproduction 啊！但系 reproduction 好厚噶，我心谂嘅时候，哇，会唔会唔教咧？但系最后俾佢 skip 咗，真系好混杂 嚟啊！ 好期待有某啲科目噶， 咁就过去咯，读书到时候 开心， 那些年啊， 系啊， 各位朋友珍惜啊，冇错，过咗之后一样，生命都会继续嘅，都有精彩嘅一年啊， 冇错。 好，十二点钟之后，我哋跟住咧会有精彩嘅环节叫做 哇下流加薪， 咁咪继续下流。 我讲唔系，我讲翻上次嗰单嘢啊， 系啊， 收钱嗰单嘢啊， 即系收唔到钱，叫攞走走， 系啊，即系十万咁先算啦，佢俾一百万现金，另外两万咧就俾一啲酒， 一百万现金咪俾 八万， 你当八万， 我都听错你讲， 系诶，剩翻两万蚊咧就冇俾现金，就想攞啲唔知啲咩牌子嘅酒啊，买一买买，然后同我讲呢度四万， 呢个上集啫吓， 冇错， 总之今日翻嚟咧就 点样处理呢件事咧，哇， 精唔精彩噶？ O K 啦， 定系改第啲啊？ 又 插下楼教室好睇喎。 好，先系十二点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两宗阳性检测个案同五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一个样本要再次检测，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话，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意味北约实质上与俄罗斯交战，警告冲突升级风险相当大。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专访，指乌克兰境内的西方武器是俄军合理的攻击目标，警告不要低估冲突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他说乌克兰危机将会以达成协议的方式结束，但协议内容将会取决于军事行动的实际情况。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社交网站回应说，拉夫罗夫只是想吓到国际社会，令他们不再支持乌克兰。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个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43点，升373点，总成交金额6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55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5点，升1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8蚊，升10.6；美团149.1，升10.5；招商银行系45.9，跌8毫；盈富基金20.42，升2.6；阿里巴巴87.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69.5，升1.92；京东集团219.8，升19蚊；友邦保险75.35，升3.5；南方恒生科技3.95，系升2毫；中国海洋石油10蚊，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019，瑞士法郎8.186，澳元5.662，加元6.182，新西兰元5.207，欧元8.4223，每百日元对港元6.1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53，

嚟到我哋嘅漂流教室， 系 地下流教室啊！今日 漂流教室第728集，你唔好别嘴啦！我听日请你食糖。你瞓阵先，你瞓阵先。 前啲僆仔识食下嘢，食食阿姐呢度。 系啊， 中眼瞓， 系好得意 哦。系啊系啊系啊，仲个嘴角流少少喺度啊。 跟住咧醒咗又食， 醒又再食，系啊， 又瞓觉。 系啊， 系嗱，话说咧呢个故事咧， 你要讲翻少少上集，可能有啲朋友 miss 咗。 系啦，上一集就讲到咧，某一年咁小弟就响东莞帮一个嘉年华会，其实即系啲娱乐场所啦。 系， 因为临近岁晚啊，农历年啊， 搞咗 嗰啲叫做夜总嘉年华会。 嗯，哇，呢个夜总嘉年华会 嘅 like 你你 skip 咗中间啲唔关事嘅，就是、夜总嘉年华会。 系啦， 系啦，就是、夜总。 有啲靓女嘅， 系啦， 仲有佢哋一定有好多妈咪嘅， 好多嘅， 因为为咗 初上啦， 系啦，佢哋留低唔好翻乡下， 就搞啲节目 entertain 佢哋 ，entertain 下佢哋啦。 点知做完晒之后咧，就个老板就有少少留难你啦， 冇错啦，譬如话10万蚊咁先算，就俾100万蚊现金我，另外嗰20000蚊咧，佢就攞咗一堆嗰啲白兰地啊，无无谓谓嘢。 但其实你有冇谂过咧？分分钟咧，佢可以俾20000现金80000走噶喎， 有冇咁衰？唔得唔得， 佢通常都唔会咁嘅， 唔会 系啊， 太离谱啦咁样。 总之一定有啲尾数你收唔到啦， 因为佢哋个个都系话当打八折咁就算噶啦嘛。系啊， 你收到80000已经算系咁啊。 系啊， 我就先揾个同事 拎走 晒啲钱，攞晒钱走，因为嗰日搞活动咧就系因为佢啲钱唔多啊，就揾咗啲叫做扮嘢大王啦，就扮阿刘华，扮阿。 好 多咁 样，系 啦，就即系大家开心， 开心， 系啲姐姐都好开心嘅， 好开心，因为你冇嘢做嘛， 有抽奖嘛， 系啦，有抽奖，系啊，好多嘢咁 hea 一下，咁啊，临尾个老板话：，喂，不如咁啦，嗰啲就俾啲酒你啦，去再俾啲消费券喺佢嗰度消费。我心谂， 我仲要落嚟消费， 系咯， 我仲落嚟消费， 同埋落嚟咪就系俾斩多两刀， 唔系咯， 系啊，嗰啲地方真系烧金窝嚟噶嘛， 系 烧钱嘅大佬。 咁呢个时候咧，因为都之前其实都遇过呢啲情况都唔少噶啦，咁我就叫啲同事走先啦，因为我费事照顾你哋啊，系咪？ 但你好似谂到咧，松容就义咁，即系你谂到好坏个后果系咪？佢最多唔俾你啫，佢唔会打你嘅啫，照计。 啊，好难讲呢啲嘢，我真系预最坏嘅打算，真系。我亦都同啲同事讲，有啲同事都几醒目嘅。啊嗱，你走咗之后，隔十分钟打一次电话俾我，知唔知？ 睇下我有冇事。 系啦， 系咪听到我呻吟声？开心 点啊？ 仲有开心同唔开心嘅呻吟声，你要识分。 佢哋都识分嘅。 我得咯，开心嘅新人声你就唔使理我啦。 但我宁愿听到你唔开心嘅新人声，我多听过你开心嘅。 因为开心嘅新人声咧，一分零钟就冇啦。 冇错，好短暂。 系啦，开心嘅时光永远都系短暂。 继续嚟啊，咁点样？ 系啦，咁呢个时候好忐忑啦，因为已经系5:00啦。咁啊，老细就叫我唔好走住。咁。 佢 又話： 佢帶多兩個姐姐嚟同你一齊傾㗎嘛， 帶多兩個姐姐嚟， 係 啦，咁啊坐 軟硬兼施， 軟硬兼施， 佢就硬嘅，姐姐就 嗌你食飯啊嘛，佢話叫 你同佢 食 餐 飯， 係啦，飲埋酒去，跟住 明㗎啦， 夜晚嗰度咪開心咪，係 啊，我梗係明啦，使唔使講到咁？ 跟住可能仲有張帳單俾你添喎， 係啊， 之後 你佢唔俾你，仲要問你攞下錢添， 係啊， 咁呢個時候佢入到嚟，咦，做咩冇攞到呢啲酒啊咁樣？我话呢啲酒唔好，我话梗系摆翻喺度啦，系咪先？ 呢啲酒梗系饮咗佢啦。 系啊，我留喺度饮咯，即系我都要有翻啲即系风范先得噶。呢啲系啲 摆喺度，摆喺度 副教， 第时嚟饮 系啦。 跟住搵个牌写你个名，嗰啲系咪系咁样噶？ 三支酒嘛，系咪？ 系啊，系咪？ 同三支马小强， 一个马小强， 即系好似福禄寿咁。三支。 咁啊坐喺度，跟住佢话，唉，原来开始讲啦，唉，呢盘生意难 做 啊， 咁啲咁啦，呻下先啦， 好多收唔到尾数啊，唉，大家老友记，即系帮到手咪帮手咯，咁样样。 咁你系唔系佢个老友记啊？ 唉，佢 呢啲商场系唔系都话系啊？ 系啊。 下次我再搵你。 我话其实咧，即系我都好难嘅，而家因为年尾，其实我话出边咧个个都系咁做噶啦，不过。 你唔好睇係好好大件事。我話我哋呢啲咧蠅頭小利，有得20%至25% 先 已經好開心 嚟，其他嗰啲都真全部硬刮刮俾出去嘅。 嗯， 頭先嚟表演嗰啲，我哋都要積底嘅， 先 全部俾曬 啊， 跟住佢就感覺我唔制啦，借啲耳啦，切頭先嗰啲。好渣啫嘛，我都揾到啦。 你而家先讲， 系啊，$200我都即刻嚟啦。 大把， 系啊， 大把唔做， 麻麻地啫，唱歌又唔得。你睇我 开始就踩你啦， 开始踩啦，开始又 呢个心理攻势嚟嘅。 系啊，又话我哋啲女仔又麻麻地，系咪啊？ 你觉得系咪麻麻先？ 系啊，咪咪 都唔似刘德华，系咪先？似郭富城啫嘛。 啊唔系，对唔住， 佢求其啱个名。 哎呀，对唔住对唔住， 咪 咪啊，求其啱个名。 啊 ，Bibi 啦。 啊，一 Bibi。 中唔中啊 ？Bibi 咯，一定有 Bibi 嘅。 啊 ，Bibi 啦 ，Bibi 啦，系咪啊？好难睇啊，佢话。跟住個 BB 咧， 唔 係 啊， 又 唔 識 做啊， 係 啊， 唔係啊，幾好笑啊！頭先嗰個 嗰啲細路女唔識呢啲光嘅 BB 啊， 真係 唔識 呢啲嘢， 唔知道你想佢講咩？ 係啦，佢唔知，真係唔知，因為佢 覺得好睇咪好睇咯。 係啊，佢真係覺得好睇。 你問我啊嘛， 係啊， 講真説話咯， 嘻哈哈咁，即係有乜所謂啫？係咪？咁跟住咧，咁佢話：哎呀，嗱係咁啦，而家我準備出去開會啦，不如都夜啦，你都快啲攞埋啲嘢走啦。 佢咁樣啊， 逐客令， 即係想話，快啲走啦， 唔使講噶啦， 係啊，冇啦， 完咗一件事， 係啦，鈴鈴電話響啦，因為咧我 你同事打俾你， 十分鐘睇下你有冇開心嘅新人， 係啦，佢另外用一個電話打嘅，呢個咧來電顯示咧就係局長， 哦， 即係我哋有曬呢啲嘅啦，係啦，局長， 但都係假嘅。 梗係假啦，個女仔嚟啫。我係特登俾嗰個睇到嘅。 係，等佢攣幾下先。 攣係啦，攣呢啲局長揾嚟。 咩事啊，局長？係啊，阿陳大總唔肯俾錢我啊。 係啊， 可能係郵政局局長。 我其實好憎你估。喂，局長，我肯定唔係講嗰個啦。喂，主席做乜啦？哦，我先即係呢個 同阿邊個一齊？ 同阿邊個一齊啊？係啊，係啊，點啊？ 哇！呢招得喎，嗬！ 跟住我同阿邊個講？ 你咪又係咁壯膽啊！ 喺個手機嗰度咧，落曬咩局長 啊、 處長咩？原來係咪自己屋企人？ 跟住我話：喂啊，局長揾你喎，你同唔同我講兩句啊？因為之前都帶過啲。 咁如果佢講，你咪死，咪坐穿班啦。 唔会听嘅，有咩好讲？同埋系啊，我冇俾钱啲朋友啊，唔会讲嘅。佢话啊，得啦，唔使啦，叫佢下次上嚟饮酒，我请佢啦，咁样样。我话我跟住我话，局长，我未走得过嚟同你食饭。系啊，而家仲同阿陈老板啲偈倾紧，系啦，搞掂咗好快就过嚟啦，5分钟。 啊 哈，哦，得啦，你门口转弯嗰部车等我啦。 嗯， 收咗先。 部单车。 讲大话唔眨眼嘅喎，原来做生意嗰啲人 系要咁噶，所以叫做抛咩啊？你个浪 抛浪头 啊嘛，系啦。 跟住佢又话：，咦，局长揾你做乜嘢啊？都系啲邮局嗰啲人啦。我话唔系啊，今晚我哋好多嗰啲大哥出嚟团年啊。 嗯， 有啊，税务局又有公安、法院都有人嚟。 系， 因为我要堆一扎人出嚟啊嘛。你冇理由净公安啫，你邮局点样同公安咧？咁啊，税务咁好似即系成班人咁啦。 摆大个头嘅。 系啦，陈老板，你有冇时间啊？介绍啲朋友你识下，我分分钟就过嚟，即系应酬啊，诸如此类。 系，你讲嘅咋吓？即系其实人哋嘅生活。唔係咁噶，即 係 你講噶咋，冇錯啦。係 我講，同埋過去嘅事啦。係我自己即係製造翻啲，跟住佢話：好啊，我今晚同你去啊，咁樣樣睇下大家有啲咩合作咯，咁樣樣。 哇！ 你冇嚟啊，好人噶，好人。 點知俾人拋錯咗？佢話嚟，佢話我嚟。 好啊，既然係咁，我一定係 啦。 唉， 帶埋呢幾支酒去。 係啊。同阿 Baby 一齊去咁樣， 哇死啦！咁咪好麻煩。 嗯， 其實咧，我約咗啲同事咧，唔該你10分鐘打住電話嚟，直至我打翻電話俾你哋咧， 我冇事啦， 拆掂啦。 得，我知道，下一次再打電話取消。 啊，真係原來咧度日如年啦，10分鐘咁耐嘅，即係佢準備執嘢話，就咁樣食飯，我車你去咁樣，電話又響啦。 啊， 呢個時候咧，你估係咩人名？ 即是另外一个人打嚟啊？ 系另外一个人用另一个电话打嚟，来电显示系第二个嘅。 啊哈， 两个字， 两个字 系 省长 名， 唔系系人名嚟嘅。 哦，人名嚟嘅，妈妈， 智慧， 哦，智慧 系智慧啊，曾智慧嘅智慧 哦。 跟住好醒，嗰、那個真係好醒，因為我哋夾好曬，即係鋪鋪都係咁噶啦。嗱，以後乜一路咁輪，因為我哋今日係有一啲嗰啲假扮嘅明星 哦，係， 喂，點啊？ 我都識啦，使乜你叫我打俾你都得咯？ 係，唔係佢真係我話喂， 佢都要扮埋聲啊， 真係扮聲啊！ 哦，因為佢驚佢聽到。 我話智慧打嚟啊！ 哦。 又食饭啦，又约食饭。 唔系，佢话志伟想睇下下个礼拜过嚟玩，即系过年前同啲兄弟手足。嗰、个人话真系志伟，我哋听咯。跟住真系同佢讲啦，喂，点啊？ 要过年啦噃，系啊，我祝你生日影龙啦。 系咯， 我下个礼拜嚟方唔方便啊？ 系咯， 知唔知啊？我把声。 钱米奇，钱米奇老师， 黐线喎！唔系，系啊，佢真系好鬼死字啊！跟住。這個同事真的很厲害，喂，怎樣啊？我扮不到你扮那個 聲，怎樣啊？是啊，下個禮拜我過來，我帶你一個過來。 跟著他說，唉，現在呢，我啊，即是同我啊，王仔呢，你當我叫王仔啦。 係啊，我叫我王仔。 係啦。 係。 呢兩日咧有啲嘢傾緊，但係咧，哇，出邊咧嗰啲數咧真係好麻煩啊，因為其實嗰個。 老板，哦，志伟 真系去过嘅， 哦， 真系去过嘅，即系同埋啲， 即系佢知佢嘅，佢识嘅朋友嚟嘅， 同埋佢知我识佢咁样样，又点啊？ 俾说话佢听， 俾说话佢听， 真 系俾说话佢听。 真系难啦，而家 啦，但系其实呢个系假噶嘛，呢个 系啊，志伟啊嘛，佢代你讲嘢啫。 系啊，同埋佢系扮声嗰班人嚟噶，扮声我俾咗钱佢哋，佢哋揾埋嚟帮手，呢个真系好聪明。跟住我话点啊？咩事啊？我话唔系，找埋啲尾数咯。 嗯， 我话走，一定走，放心，我唔会难为你朋友嘅。点啊？你几时过嚟啊？跟住我话下礼拜咯，几多人啊？跟住我同翻嗰个志伟讲，收线。我话喂，下个礼拜四预20人， 系 三间大房， 啊， 系啊，叫啲同事嗰啲姐姐全部留低，系啊，下个礼拜过嚟。咁跟住我话喂，赶住走啦，食饭啊？点啊？我话呢单嘢点搞好啊？啊！跟住佢话你想点搞啊？我好简单啫嘛，啲酒我全部摆晒喺度，下次佢哋嚟佢哋饮，就你请又得，我请又得。仲有少少尾数，嗱，我哋真系而家赶住，我都要找钱俾人。跟住佢话，咁啊，你等我一阵。出咗去，叫埋两个女仔出去。 系， 嘣锁咗个门。 系， 你唔使走啦。 哇，咪仲惊？ 好惊，真系好。 锁咗个门。 锁咗个门。 但 系 呢个时候你冇可能话俾佢听我好惊， 喂，放我出去啊！ 系啊，如果我系 唔系又要急喎？ 系啊， 好彩嗰个套房，我有个洗手间喺度，入咗去，入咗去，狂锁埋，跟住佢哋入嚟，咦？以为我走咗，跟住佢真系以为我走咗，佢冇谂过我去咗 厕所。入咗洗手间， 跟住佢同我两个女仔讲嗱。啲錢就喺呢度啦，你睇下陣間你哋兩個，如果氹得掂佢嘅就唔好俾佢，氹唔掂嘅先算啦。 用美人計， 係啦。跟住佢冇諗過，我沖水啊，咁即係有人喺個廁所裏邊啦。跟住我出到嚟，喂點啊？係咪走得啦？減埋啲數啦，唔好阻住大家食飯啊。跟住佢話：啊好啦，你搞掂埋佢啦。喂，下個禮拜四記得叫你班朋友過嚟。我話得冇問題，好下個禮拜四好，跟住走咯。跟住我话，啲酒店啊，唔要啦，摆低喺度啦，传你去咯，最好噶啦，又大方又得体。咁跟住佢话，啲消费券都唔要，我妖攞两张嚟，我又俾啲今晚俾啲局长过嚟捧下你场，走啦，落去啦，我攞咗啲钱，我冇数到，因为几厚下。跟住有女仔冲咗落嚟，可唔可以兜埋我啊？因为咧，我哋嗰啲 可以兜你一脚， 唔舍得兜埋我，我话好。跟住咧去咗转角， 哇！你咁都唔放过啊？ 佢跟我啊嘛， 我知，咁你兜佢啊嘛，系咪先？你兜去边啊？ 唔知去咗边？ 系啊。 跟住佢话：你个车停咗喺边啊？我转角咁啊，跑过去啦。架车咧，我前面嗰个摩托车。 哇！摩托车佢揽住你噶喎， 系 天若有情， 系啊！但系前面仲有一个人揸噶， 系啊！ 我就中间， 即系我佢夹喺中间， 即系你真系 book 咗个摩托车啊？ 咩啊？ 你真系有架摩托车 ？book 咗一架车 ，book 咗，系啊，同埋嗰啲巷仔咧，因为嗰啲咧唔似尖沙咀啊，大街大巷嗰啲咧，一楼下咧转街咧，全部都系两层楼嗰啲屋仔啊。 喂，其实咧，头先你坐，我听你咁耐咧，即系如果你唔用咁多嗰啲方法咧，有咁多电话，其实你就攞唔到，攞唔翻， 真系兜大，其实真系蚀嘅啫，即系唔系赚好多钱啦。 到最终咧？ 攞到嘅， 攞咗啦，嗰袋錢喺我度咯。 係啊，我明啊，但係翻嚟嘅時候，你數嘅時候會唔會中間夾住一啲白紙嚟㗎？ 冇人 啱做，啲人會咁㗎嘛？ 唔會， 依家係人俾嘅啫。 係啊，唔會，嗰啲傳出嚟好肉酸嘅。 咁原來喺即係有時做生意都要好多呢啲。扭尽六淫 嘅，同埋最开心咧，就系因为个摩托车啊嘛，个女仔就揽住我，挨落我度，咁咧好舒服。 咁咪三个人攞摩托车， 系啊，咁佢好短。 你坐喺中间啊？ 我坐中间， 你揽住个麦德佬咯喎。 系啊，你又揽住麦德佬，跟住后边有个女仔揽住你，系咪？你又揽住啲钱。 原来咁你觉得舒服系因为揽住个男人啫。 系啊，我都觉得你系，又就系夹喺中间三明治，你就系嗰块火腿。 我唔会觉得舒服，摩托车你仲要揽住钱， 你个背脊舒服啊嘛？ 系啊。 不过咧，真系我都错过三文治，你咁错过？ 错过。 系啊。 四文治我错过。 系啊。 唔系啩？ 系啊，错过。 电单车点会错得四个？ 哇！嗰啲你 几 哇？五个我见过，最高纪录 咁样啊？ 夸张。 系啊， 系啊。 但系我喺外国。 喺外国。 我嗰次喺泰国。 就 系 咯。 系咯， 你坐边度啊？ 好，即系其实好近嘅啫。 系啊，所以好近冇所谓嘅，个个都系咁噶啦。 嗯， 我自己因为咧，我拍即系我自己租嘅车啦，抄咗牌，我都唔知边度警局，佢要警局交费。 嗯， 咁我有个电单车，我问佢边度警局，佢我车落去啦，收翻唔知几多钱啦，咁样 系几多匹？ 系啦，我唔记得。咁啊，我两个坐上啦，咪三文治坐去警局。 啊，系啊，都几奇怪喎， 好奇怪， 要三文治行入警局。 仲要甩咗只拖鞋， 好漂流教室、 哎、 到此为止。 下流喎，你 终于 计终于咩啊？ 终于收翻啲尾数，同啲同事过翻个年啦。 真系好啊！ 然后两个礼拜后，嗰、那个朋友问阿志伟几时过嚟啊？ 嗯， 志伟唔过嚟啦。 为唱激情的歌，今天很生不是我。难道我要再去证明伤心的终归是我？原谅那次那个我，或应该不应该做错？万劫不修的因果，无花开的风景路过。若有矫情的歌，不小心的触动过，季节创作旅程，呼吸仿佛不是我。谁的生日歌，才可不停播，直到唱出旷野。 平衡空间去十二点半，听紧呢个香港电台大台啊！我先听咧十二点半嘅新闻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有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请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本港的新冠病毒确诊宗数持续下降，形容现时疫情局面是良好和正面，让本港可以走上复常道路。他呼吁市民加把劲接种新冠疫苗。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话，自从他在今个月十五号主持最后一次抗疫记者会之后，过去十日確診宗數下跌超過一半，而多項監察指數，包括污水監測、衛風強檢找到的陽性個案、恢復強制核酸檢測陽性個案等都下降。他說截至昨日已經有600間學校大約315,000名學生可以回校上課，回校之前進行的快測順暢，中學文憑試亦都可以順利開考。他又說五月亦都有一些重要工作要進行，包括第二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和中學在文憑試之後復課等。 林鄭月娥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她說當出現第六波疫情時，本港可以有更強抗擊力，需要關閉處所的機會更微。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政府會不會提供更多誘因鼓勵市民接種疫苗，她說政府已經竭盡所能，本港已經是全方位為市民接種。至於有人提出以金錢鼓勵市民打針，她說不相信有很大成效。被問到有人憂慮本港航空樞紐地位不保，政府會不會檢討熔斷機制，林鄭月娥回應說相信疫情穩控之後，隨著逐步放寬外防輸入措施，可以立竿見影，香港機場會恢復往常熱鬧，和吸引更多航班和旅客入境或者是轉機。保險投訴局去年接獲512宗投訴個案，較去年下跌大約 12%。較前年下跌大約 12%， 在已經審結的297宗與索償相關的投訴個案之中，有76位投訴人是獲保險公司賠償，涉及的賠償額達到753萬港元。而去年引起最多索償糾紛的兩類保險產品分別是住院或醫療保險，以及人壽或危疾保險。保險投訴局轄下的保險索償投訴委員會主席表示，投訴委員會去年裁定7宗個案的投訴人得席，同意保險公司賠償決定的個案就有31宗，單一宗得席個案的最高賠償額接近80萬港元。他又說由於疫情關係，市民外遊減少，所以去年有關旅遊的保單索償個案明顯較之前幾年少。日本政府統計結果顯示，已經接種三劑新冠疫苗人士佔人口超過半數，65歲以上人士接種率達到 86.9%， 但是20多歲至30多歲人士的接種率分別只有 30.1% 和 33.2%， 提高年輕人的接種率成為課題。厚生勞動省為了調查基於接種次數的感染人數差異，對4月4日至10日的感染者按年齡組別進行分析，結果顯示20多歲人士之中，每10萬名感染者之中有766人未接種疫苗，而接種兩劑疫苗的患者減少至306人，接種三劑的減少至141人，其他年齡組別亦都是接種次數越多，感染人數越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个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44点，升375点，总成交金额63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5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5点，升1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8蚊，升10.6；美团149.2，升10.6。盈富基金20.44，升2.8；招商银行45.8，跌9毫；阿里巴巴87.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69.5，升1.92；京东集团219.8，升19蚊；友邦保险75.4，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3.94蚊，系升2毫；中国海洋石油10.02，跌1.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28.06，瑞士法郎0.959，加元1.269，人民幣6.534，英磅對美元1.277，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664。日經平均指數報26,762點，升172點。港金報17,820蚊，跌130蚊。

你下午三四点才好叫我起身啊。 嗯，啊，都是不得啊。吓，司令部那边约了你下午茶，他们说。 我不理边个话，总之现在我话，我听日要睡到下午才起身，天王来都是这样话了。教好水没啊？ 啊，师傅，我现在即刻教啊。 一个二个都是这么没用的，我不冲了。 死啦死啦，家姐啊，瞓到咁晏，开门啊，家姐，开门啊，你有冇事啊？ 你嘈乜嘢啊？我都话好头痛咯，你系咪想痛死我你先至安乐啊？你 唔系啊，对唔住啊，家姐，我唔系特登嘈住你休息噶，但系司令部咧今日约咗你下午茶啊。 吓，你唔早啲讲，我今次真系俾你累死啊！你快啲帮我攞套衫出嚟啦， 唔使、啊， 我梳洗下，我即刻出去啦。 吓，唔使啊，唔使，头先司令部嗰边派人送咗张便条过嚟啊。 讲乜噶？ 佢话本来想请你中秋嗰晚去司令部演出嘅，不过就 阿才知唔知呢件事啊？ 佢知，不过 你讲嘢可唔可以快少少啊？你唔好讲到一嚿嚿咁样，你咁样好嘥我时间噶，我会好猛噶。张便条讲乜嘢啊？ 其实我都不知道啊，阿才接过了之后就出了去，他说他会处理的，家姐。 你不要这样嗌我，一早这样对着我的话，我没人行的。阿才， 嗯， 司令部那边你的朋友帮不帮到手呢？ 喂喂喂，兰姐，你放心，我朋友呢帮我搞定返晒司令部啦。总之呢，中秋那晚演出冇问题的。仲有啊，听讲那晚呢好多达官贵人都会出席的。 咁那晚唱咩好呢？ 不如你嗌下心哥帮你写两支新曲啊，大锣大鼓热闹啲好啊。 吓，搵佢？会不会不是那么好啊？ 怎会啫？他对你那么好。 我就是知道他对我好，不过我对他。 唉，又是的，我心想明月，明月照沟他。唉，心哥真的挺惨的。 是呢，他这排怎样？ 怎样啊？一日喝酒，由朝喝到晚，整个人落晒型，唉，捏晒啊，块面瘦到真阴功。 不如 喂，兰姐，唔好意思，我呢轮咧好忙啊，你要去探佢咧，你自己去好唔好？佢仲住喺山边嗰个屋仔度噶。 森哥，我系卫兰啊，你喺唔喺度啊？哇，成台成地都系空酒樽。森哥，咁你又何苦呢？ 边个啊嚟啦？ 阿森哥，系、 啊、 我啊。 卫兰，你哋做咩？ 我冇，我离开呢一头，我顺便嚟睇下你啫。你好嘛？ 点啊？睇我点衰系嘛？睇我点老赌系嘛？睇到啦，你睇到啦。 森哥，我哋之间之前系有啲误会，不过。我今日系专程嚟睇你啊！ 全广州最红嘅卫兰姐，点会识我哋呢啲咁嘅三教九流？呢啲咁嘅朋友啊，嚟到呢啲贫民区，又系污糟你对鞋啊！翻去啦，翻去啦，走走。森 哥，不如咁啊，你换件衫，我同你去车里戈夫饮咖啡好冇？ 车里戈夫，大明星，我咁嘅身世，同你去啊影衰你。唔使啦，有咩喺度讲啦？ 嗱，森哥，其实我嚟揾你系想你帮我写个新嘅剧目。今年中秋我有一个好重要嘅演出啊！ 只要你卫兰姐出配声，成条街咁多人啦、啊，个个争住写，你使乜揾我呢啲咩过气坏鬼书生？真系唔好意思啦，我无能为力，你另聘高明。 森哥，我知我哋误会系好深。不过如果你唔肯帮我写，就冇人帮我噶啦。咁啦，我俾双倍嘅稿费你，你就帮我搞个新嘅剧目啦，好吗？ 唔好意思，帮唔到。 森哥，如果你仲念在我哋， 我就系念在我哋嘅情谊，我先唔应承你。 点解啊？ 我都知道自己事啊。如果仲系当年叱咤剧坛嘅程海心，我而家仲喺饮酒咩识 系嘛？饮完再饮，饮完再饮，饮完又瞓翻完饮，点啊？ 森哥， 我都唔知识唔识写啦。 我唔理，你一定要帮我写个新嘅剧本。嗱，呢一度少少钱就当系我诚意金，我俾住你先，就当系我拜托你。我赶时间啦，我先走先。 喂兰， 再见。 喂兰。 喂兰姐，我帮你查过啦。森哥咧，自从俾你拒绝之后啊，就挂住饮酒，啊，成日饮到醉醺醺。结果啊，应承人写剧本写得唔好，哇，试过交唔出添啊。 我累咗佢。 唉，唔单止咁啊，我听讲咧，佢最近群埋班人食大烟啊。 大烟？ 系啊。阴公啊！佢话佢谂唔到嘢，谂唔到即系写唔出，写唔出啫。所以 嗰啲嘢有用咩？ 唔知啊。不过我听人讲咧，啊，佢呢排写嗰啲嘢，好似又有翻啲水准、啊。 希望佢可以再嚟过。 喂，话时话，喂兰姐，你呢轮嘅面色都好似唔系几好、啊，使唔使揾个医生睇下？ 冇咩嘅。是个头有少少赤。 哇，你讲头赤都讲了好耐了。不如睇西医啊，食药打针快啲好噶。 我休息一下冇事啊，放心。 哦。 家姐啊，我哋行咗大半日噶咯，都仲未揾到森哥住嗰度嘅。你有冇记错噶？ 我记得系呢头嘅。 依家姐啊，你面色好差、啊，你见点啊？冇事啊嘛？ 我最近个头越嚟越痛， 不如坐低休息一阵先啦。我过去嗰边问下人啦、啊。啊，家姐你点啊？救命啊！有人晕低咗，救命啊！森哥，我家姐点啊？佢冇事嘛？ 好坐住呢头，听到你哋嗌啫。唉，如果唔系咧，都唔知点算啊！真系。 咁佢而家醒未啊？ 醒咗一下咯，跟住又瞓翻。系咧，你知唔知你家姐咩事啊？点会咁样晕低嘅？ 我唔知啊，我净系咧听佢讲呢轮成日都嗌头痛啊。 有冇揾医生睇下啫？ 冇啊，因为佢为咗嚟紧个中秋节演出好紧张啊，成日都头痛咯、 啊。可能因为紧张啦，越紧张越头痛都会嘅，咁就。 咁点算好啊？中秋节司令部嘅演出好紧要噶，最衰我自己唔识唱戏啦。如果唔系，其实我可以帮轻下家姐噶、嗯。 都唔系噃，我记得我听过你唱，都唱得唔错啊，你。 嗰次贪得意玩下啫嘛。况且家姐都唔中意我入行， 家姐中唔中意系一件事啊，你自己中唔中意先得噶。 我中意噶，其实上台唱戏好好啊，台下个个都望实你，又有靓衫着，又可以扮靓、啊。其实有时我都羡慕我家姐噶。 咁、你真系中意咪试下咯，冇问题啊。 唔得噶，实俾家姐闹死啊！不过我讲个秘密你知啊。 咩啊咩啊？ 我试过静静鸡。着家姐啲戏服，化少少妆，我都觉得真系好靓噶。我喺度谂，如果有一日我好似可以同家姐一齐上台咁演出就好啦。咁我又可以分担下佢嘅工作，佢咪唔使咁辛苦咯。 咁、你有冇同家姐讲啊？ 梗系冇啦，你想佢打死我咩？ 咦，醒啦！ 家姐醒啦！家姐，你冇事啊嘛？ 我冇事。个头仲好痛， 森哥啊，佢个样仲系好辛苦啊，点算啊？ 我有啲大烟啊，不过你话好唔好咧？ 吓，大烟、 哎！希望你家姐唔好咁辛苦啊嘛。 森哥，我乜都唔识噶，我唔知好唔好啊。不过家姐今晚有演出啊。 放心，万大事有我，佢样几辛苦，今晚失场仲麻烦、 嗯， 算啦，就咁啦。 就难，人生相见有几番，为了分别事，让你天天想我，今天我是痴情无限，相逢难，最爱更难，人生。 森哥，森哥，森哥开门啊！ 哦、啊，系、啊、你，你做咩嚟呢揾我嘅？ 森哥，我特登嚟多谢你噶，家姐呢排好精神啊，仲唱得好好添啊，好戥佢开心啊！ 我有嘢做紧啊，你走先啦，你走先啦、 欸欸欸，我讲多句就走噶啦。我呢轮咧自己成日都有操曲练歌啊，你揾个机会帮我同家姐讲，叫佢俾我同佢一齐搭台板啦、啊。我真系越嚟越中意唱嘢啊！ 得啦得啦得啦，你走先啦、啊、吓，走先啦、啊，我同佢讲啦吓。 好啦好啦，咁我走 啦。咪住咪住咪住。 咩事啊？ 又冇咩特别事咧，你唔好嚟呢度揾我，知唔知啊？吓、 哦，知咯。 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 佢走咗啦。 嗯。 记住唔可以俾我阿妹知我食呢啲咩嘢。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应承你。 仲有，我唔会俾佢搭台板嘅，你叫佢死条心。 点解啫？佢真系好有天分，又唱得唔错，点解唔俾佢试下先？ 我咁做都系为佢好嘅，你唔明啦？ 我就系唔明咯，咪。帮佢同你讲，你俾个机会一次好唔好？一次。 咁如果佢真系唔得咧， 佢一定得嘅。你俾佢试下啦，你信我啦。 你们让我偷偷摇摸摸呀，偷偷摸摸跟人去爬坡，你瞒着我呀。你躲着我呀，偏偏你又遇到我，难道你还不认错？什么叫做偷偷又摸摸呀？偷偷摸摸难道就算错？你自己想呀，你自己说呀，你要不是去爬坡，怎么你会遇到我？不许我爬坡，你还要骂我错？我没错呀，你也没有错，爬坡呀算什么？ 哇哇，好嘢好嘢好嘢！哇，好消息好消息啊！ 你咩事咁开心啊？ 你两姊妹个组合咧，越嚟越受欢迎。有电影公司的老板话想开戏啊！ 吓、啊，真噶？ 系啊， 真系有电影公司的老板想开戏。哎呀，实在太好了太好了 喂，兰姐， 吓、 啊，系就系开戏，不过咧，老板系睇中嘅你细妹，唔系你啊。 阿财， 啊， 你讲咩话？开部电影俾细妹拍？ 系啊， 唔得，一定唔拍得，啊、你即刻推咗佢。吓、啊！即、刻推咗佢，去啊！ 家姐，点解你要咁对我 百花正盛开，梦醒再没有存在。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誓约已经变同爱。事已到此，永难改。痴情枉送，永难继续。但是未知天意何在，空余感慨，盼能有日，我寄爱心有人替代。就算爱心变沉默。 定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电发呀！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日嘅故事咧只系上集，咁、下集咧就喺听日星期三播放嘅， 系啊， 冇错。 同埋听日我哋嘅节目咧都会迟少少同大家见面嘅， 啊，冇错。 点解嘅？ 预告一下先啦，咁听日有 考 试 啊 嘛， 明白。 我哋要借半个钟头出嚟啊嘛， 希望啲考生大家俾心机啲啦， 系 咪先？ 冇错冇错吓。 唔系你读啊嘛。 所以听日我哋会喺十点半新闻后咧就会先开始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好听，听日又有 Tiki 只 M。 Tiki 只 M 啊，冇错，听日有客家播嚟啦， 冇错啦，听朝 听日唔好考试，我哋个 Tiki 只 M 好啊， 唔考试我就冇意义噶咯， 气氛会融合啲好啊，好，再见啦，拜拜， 拜拜。